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欢迎收听我哋自由风节目。咁啊，今日有我李志坚主持，同埋我嘅拍档阿潘永祥。咁啊，今日我哋第一节啦，讲啲咩话题咧？就系讲下多个行业咧，都话自己即系人手不足啊。咁啊，即系请人好难。咁啊，通常都系咁讲噶啦，即系我哋其实都话啊，嗰、那个难请人啦，人工高都好啦，唔知點解啲人又唔肯入行啊去做啊。咁其中我諗嗰、那個好多即係零售業界啊，同埋呢一個飲食業界都話自己咧就唔夠人要搶人才嘅潘永祥。 係啊，即係當然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人手不足咧咁樣。當然一個問題就話點樣解決咧？咁其實有啲人手不足咧，就可以通過當然係加人工啦，係嘛？咁你即係人工高咁，咪當然會嚟啦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加人工嘅時候，你睇下個整體嗰、那個即係人手嗰、那個即係整個香港而計啦，即係可能你只不過加人工咧，只不過有一個行業由一個行業轉去第二個行業，咁你整體嚟講可能未必係滿足到整個經濟噶嘛。咁當然第二樣咧就係可能係一個工作環境係嘛，即係譬如話究竟好似譬如你話飲食業啊、零售啊咁樣，我識得嗰啲咧就話即係因為長期要企啊，咁即係可能呢啲。引申到急膜炎啊咁啊，咁系咪即系话，如果个工作环境好啲，咁人哋就会加入你呢个行业咧咁样？咁所以变我哋一讲话人手不足，究竟系点样解决？系咪纯粹系输入外劳啊？亦或系可以通过增加工资啊？亦或改善工作环境咧咁啊？ 咁其实话解决嗰个人手不足嘅问题咧，其中有一个说法就系话啊，可以试下去简化啲工序啦。咁头先好似你都提到啊，咁其实要谂计，咁譬如系话啊。收銀係咪可以轉為一啲自動化嘅系統啊？咁啊，顧客自己去處理嗰個交易啦，咁啊可以慳翻啲人手啊，變咗可能就舒緩到嗰個人手嘅壓力啦。咁就係咪要輸入外勞咧？咁其實我諗飲食業界或者零售業界都會有成日提啊，係咪要輸入外勞去補充嗰個人手嘅不足咧？咁但係我哋睇翻有啲資料咧，即係有啲業界人士都話：哇，其實佢哋需要嗰個人手，話嗰個業界，例如話飲食業界同嗰個零售業界話爭嗰個人手係過萬個人手，咁點去補咧？就算你話去輸入外勞，係咪真係一個解決嘅辦法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好多業界嘅爭論嘅。 同埋即係嗱，好似比如建造業咁樣。讲紧嚟紧呢几年咧，可能即系讲紧数以万计，可能20000+咁样，即系净系讲一啲技术啊，或者半技术啊咁样。咁就当然啦，如果你我哋旅游服常嘅时候咧，咁好多人一谂就话，会唔会即系可能运输啊、交通啊、饮食啊、酒店啊？咁我同一啲朋友倾咧，原来仲有好多行业噶，有啲可能比如话洗衣咧，咁原来咧即系因为有啲。情況咧，有啲酒店咧，淨可能驚到咗咧，因為咧嗰個洗衣嗰度咧，唔能夠解決啊。咁變咗你啲房，你知啦，一換咗房嘅時候，啲旅客即係住客咁樣出入揾嘅時候咧，你又要換啲新嘅床單噶嘛。咁如果你真係解決唔到洗衣嗰度咧，原來唔可以接客噶咯。啊，原來咁樣即係話咧，其實好多行業咧，其實都一節還一節咁樣扣住嘅。 咁所以話其實話人手不足嘅問題，除咗人工嚇。待遇啊，嗰個工作環境啊，咁即係都有好多問題，即係僱主係需要考慮啦。咁即係雖然話有啲説法話不如輸入外勞，咁但係其實究竟用咩機制去輸入外勞啦？咁同埋究竟即係要輸入嘅工種啊，究竟係前線啦，定係後勤啦？咁呢個都係其實需要去討論噶嘛。咁另外其實有時業界又話都會揾立法會議員傾下啦，甚至乎希望政府係咪會介入啊？咁另一個我哋會睇到就係其實工會會反對㗎，通常都話因為你輸入外勞係咪話想人工即係低啲，咁就呢個就即係工會都會對呢一個即係做法都會有好多意見嘅。 係啊，咁即係工會好多時都話，喂，係咪即係用呢個機制咧，即係輸入外勞咧就壓低個工資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能夠證明，即係其實我哋已經用盡我哋香港嘅勞動力㗎啦，即係嘅時候，咁你就算我點樣？加人工，你只不過一個行業轉去另一個行業啫。總體嚟講，你都係解決唔到噶嘛。咁即係除非你說服到工會，即係話咧，你其實 根本你就用盡曬嗰啲咁嘅勞動人口嚇。咁、其中一個諗法就話、是：喂，中高齡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好多時候有啲機構咧就六十歲又要去逼令佢退休。其實六十歲其實都早健壯噶嘛。咁係咪即係可以聘請一啲中高齡嘅咧？同埋有啲咧，即係我睇外國咧，不如住你圖書館咁樣，或者有啲其實老人家甚至可能七十歲都可以幫你做到嘅。咁變咗係咪？如果嗰度能夠釋放到啲勞動力嘅時候，咁呢啲夠年青嘅人係咪可以去到另一啲行業咧？咁樣咁，所以變咗你都係要對公眾解釋係咪已經用盡香港嘅即係勞動嘅一個即係資源咧？咁嚇。 咁頭先潘永祥提到話，即係年輕嗰個入職咁樣咧，其實話請年輕人入職都面對好大嘅挑戰啊！啲僱主因為都唔係話你人工高佢就一定會做，仲有其他即係好多個配套去吸引個年輕人入職。 系啊，即系包括即系话，当然啦，嗰个工作环境啦，比如话即系礼拜六日系咪可以即系长短周咧咁样，咁又或者即系有冇升迁咧，或者有冇啲一啲福利啊，包括医疗啊咁样，呢啲都系即系吸引一啲年青人，甚至可能中高年即系嘅即系雇员啊，即系入行咁样。 其实话好似饮食业界咁样，佢哋就认为吓，其实佢哋嘅而家人工都唔低噶，咁可能你话清洁工啊，各样楼面啊，可能去到即系去到两万蚊咁样，咁其实都话好难请到人吓。咁其中即系即系饮食业界都话自己即系工作辛苦啊，因为个工时真系要长啊，咁成日要企啊，咁呢方面其实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哋而家就即系接通咗咧，咁啊立法会批发同埋零售业界议员嘅邵家辉可同我哋倾下嘅，系。 啊，赵家辉你好 ，Hello 你好，李生 ，Hello 潘生你好， 系啦，阿赵家辉，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咧就你嘅即系所知啊，其实即系业界咁点同你去反映佢哋即系缺人手啊，要抢人才嗰个状况咧？ 而家其实行行嘅话咧，欠人嘅话咧都严重嘅。我今日先啱啱举行咗一个嘅记者会，就系、是、关于做咗个问卷嘅，咁喺出面話咧，而家我估計喺出面而家零售界欠緊起碼都十幾個 percent 嘅人手噶啦。咁我做嗰個問卷話咧，有成800個嘅公司嘅回覆啦。咁而當中嘅話咧，其實有85% 嘅公司嘅回覆，而家喺呢一刻請人困難，同埋都係唔夠人手嘅。咁而當中咧，其實佢哋都係咧有差唔多91% 左右咧，希望咧盡快去輸入一啲外來嘅人力咧，幫手香港而家嘅市場啊。咁所以而家其實我相信咧就唔單止淨係我哋零售嘅行業啦，其實飲食啦、即係交通運輸啦，甚至乎喺機場呢帶，即係三炮已經完咗啦，將要去好多嘅承載力啦，同埋啲恢復力嘅話咧，其實都需要好多嘅人頭嘅。近排我聽到啲人講咧，啲航班冇選擇過嚟香港去靚嚟，個原因就因為我哋個接待能力啦，即係嗰個搬行李嘅人。咁等等呢啲咧，都系阻碍咗咧，我哋而家嘅经济发展。 系啦，邵家辉吓，咁我先补充翻先啦。咁如果听众咧对于人手输入不足嘅问题想发表意见嘅话咧，咁包括输入外劳发表意见咧，可以打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咁邵家辉，头先你讲到咧，就即系话，即系你哋做咗个调查。咁我想睇翻咧，就系咧，其实话即系受访嘅对象啊，佢讲紧究竟系边啲工种，其实系真系需要输入外劳咧？ 喺零售行业嘅话咧，我哋主要就系一啲前线嘅员工啦，一啲上货嘅员工啦，一啲仓务嘅员工啦，咁甚至乎一啲运输嘅朋友嘅，咁等等，其实一个系成个行业嘅链嚟嘅。咁而家其实人手欠缺咧，咁可能一个就要做几个朋友嘅工种啦。咁我相信如果你哋去一啲酒楼饮茶，你都发到可能个场有成三四百人喺度，可能都系得三四个嘅，即系喺度行嚟行去。咁呢個情況都係非常之普遍。今朝早我聽到有電台講咧，而家救生員嘅話咧嘅人數唔夠咧，喺四月一號開始有好多泳灘其實都係不能夠咧，同埋喺泳池係不能夠開放，都係因為人手缺嘅問題。 邵家輝，可唔可以其實都講翻？咁其實話先集中翻講翻即係零售同埋個飲食業先啦。其實我哋見其實香港嘅勞動人口都仲有人冇嘢做噶。咁其實點解業界佢哋即係咁難請到即係人手咧？ 睇下啲咩人冇嘢做啦。咁嗱，最上一次已經去到 3.3% 嘅人啦。咁呢個咧應該係講緊12月、1月同埋2月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大家知道咧，2月全面開關， 咁三月嘅話咧，其實啱啱再個經個零售數據咧升咗成30%，咁啲人嚟緊香港嘅話咧，其實個都多嘅。咁而行業嘅話咧，唔係而家一個行業唔夠人，係個個行業都唔夠人。咁頭先我聽到阿主持都有講過，即係如果個個行業都唔夠人嘅話，大家都互相去請人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十個煲得七個蓋，你點樣冚嚟冚去都係冚唔完嘅。 趙家輝啊！我想問咧，有啲講法咧就話咧，就嗱當然我哋而家疫情復常咧，咁突然間復常嘅時候，你好多行業都要請人啦，即係旅遊啊、航運啊、飲食啊、零售啊咁樣。咁但有啲説法咧就話，即係其實我哋未有疫情之前，咁我哋即係整體嚟講，我哋都係相安無事㗎。即係你酒店咁亦都有足夠員工咁樣。當然有一定嘅有陣時有啲緊張啦，但係都整體嚟講都 OK 㗎嘛。咁零售亦都係啦，飲食都係啦，運輸啊、司機啊咁樣。咁既然喺疫情之前，咁整體嚟講都冇乜特別大問題。咁當然亦都有3.9% 嘅失業率啦。咁樣咁而家突然間復常打到搶人，其實係咪？純粹是因為有一個即係滯後咧，即係話你因為你要請人，咁有啲人可能已經喺屋企休息咗一段時間，可能做都唔係諗住做嘢或者做家務啊咁樣，又或者你要請人嗰時候你都要登廣告啦，又或者即係又要去時間去訓練啦咁樣培訓啦，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呢個純粹係一個短暫性？即係整體嚟講咧，我哋個人口嗰個勞工市場，如果去翻即係我哋疫情之前，其實都應該冇問題嘅噃。咁樣咁係咪即係話咧？就算係要輸入外勞，可能都係短暫性解決一個滯後嘅問題，因為長遠性，我哋根本就係整體嚟講嗰個勞動有係缺乏咧。 我諗呢個一個長，呢個起碼短期嚟講係一個長遠性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唔夠人嘅話，已經係講緊幾個月嘅情況㗎啦。因為我哋復常嘅話咧，就話一月開始即係逐步通關啦。但我哋本地復常嘅話咧，其實我哋10月、11月大家香港已經開始就係本地復常翻啦嘛。咁而啲朋友咧已經開始出嚟做翻嘢噶啦。咁你講話疫情嘅時候，咁聽唔到有失業嘅，因為疫情嘅話，其實好多公司都冇乜點樣開，而好多鋪頭話咧其實都縮減嘅。咁而我哋啲遊客咧，差唔多係零遊客嘅。咁而家你見到逐漸復常嘅話咧，咁而啲公司其實又希望可以開翻。咁所以等等呢啲原因話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唔夠人手嘅。咁至於香港有幾多朋友，如果問嘅話咧，咁大家其實都有個數喺度啦。咁嗱，所以其實而家我哋最希望就可以盡快輸入一啲外來嘅人手去幫手啦。咁但我知道工會啲朋友會擔心一樣嘢嘅，就係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飯碗啦？嗱，我哋建議咧，其實而家第一啦，如果假設可以即係喺大灣區輸入啲人力過嚟嘅話咧，可以效法澳門嗰個方法，因為澳門而家咧。40万嘅勞動力當中有15万咧，其實都係外來嚟嘅。嗰啲好珠海每日朝早搭車，即係夜晚翻珠海咧，就去住嘅。咁我哋香港其實大灣區其實同深圳咁近，有幾個口岸。其實我哋可唔可以效法翻同樣嘅情況？一朝早佢哋過嚟做嘢，然之後夜晚翻過去嗰邊住。咁第一，佢住宅個成本其實低啦；第二，唔會影響我哋香港個樓房，因為我哋供應咁緊絀啊嘛。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嗰個工資話咧，我建議咧都係用翻個工資中位數啦，喺個行業裏邊。即係舉例子啊，如果零售嘅係15000人工嘅，咁喺外來請嗰啲朋友咧，都唔好話佢哋外來喺嗰啲鄉村嘅3000蚊，咁你真係成個行業都俾佢拖冧啦。咁嗰啲人我哋都用翻工資中位數嘅話咧，咁你諗下香港嘅老闆，咁如果有得選擇，佢一定係請翻本地嘅市民咧。大家同聲同氣就知道個背景文化係咪？但係如果情況之下，佢都唔選擇佢嘅請呢啲人嘅話咧，咁其實當然，其實個原因就係可能其實佢哋就係、是香港其實請唔到人啦。第三樣嘢就係話關於嗰個嘅嗰啲朋友，如果真係香港病症經濟好差，或啲人冇嘢做，我哋香港人冇嘢做點咧？咁我哋而家其實啲配額就算俾佢嚟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用2年嘅配額啦，係咪？一個 visa， 假設香港經濟真係唔好。我哋真係請翻本地人啦，咁嗰啲朋友個 visa 唔俾佢做，佢咪要翻去本地嗰個地方自己繼續生活咯。咁如果我哋香港嘅市民一定係優先先嘅，呢個係必然嘅情況嚟噶嘛。 咁邵家輝，其實咧，你頭先提到嗰個輸入大灣區嘅人力計劃咧，其實同而家現行即係我哋輸入嗰、那個即係勞工嘅計劃，其實有啲咩唔同咧？即係除咗話個地點之外， 嗱，其實一本身補充勞工計劃嗰啲話咧，第一，其實我哋要照顧佢住嗰個問題啊，住嗰個問題，因為當你要住佢住嗰個問題咧，其實佢有困難度咧，就係你要本身你要俾個工資中位數啦。第二，你住房啊，香港其實個成本幾高，你諗一諗嘅話，其實呢個第一個艱難嚟。 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你要經過勞資雙方嘅會議裏邊嘅話咧，雙方勞資都要同意嘛。咁過去因為呢個原因嘅話咧，其實好多勞動嘅人口都嚟唔到香港。新加坡有60-70萬嘅外勞人口，咁而喺澳門頭先講40-50萬嘅外來嘅人口，香港咧只係得5200人。咁你諗下，我哋點樣去同其他朋友競爭咧？呢、這個其實就係嗰個數字咯。 咁但系如果照你嗰个说法咧，其实咁输入几多先够？即系例如话零售业界佢要输入几多先一个合理嘅数字咧？ 嗱，而家零售旺嘅时候，我哋有25-26萬人嘅。咁而家经过疫情嘅话咧，而家系大概20萬人到啦，加埋个批发都要有几万人。咁据了解咧，而家差唔多当佢缩15%咧，其实我哋起码都缩3-4萬人喺度已经。咁你话3-4萬人，咁系咪全部都输入晒外边嘅人口咧？咁其实可以。睇嘅，即系唔需要话一次过就输入咁多嘅。咁但系个数净系我哋已经争咁多啦。饮食界张宇仁琴日讲就话争40000，喺个机场三跑嚟紧嗰度咧，又话讲上面嗰度又话争40000人嘅。就好个韩国其实都唔够人，你点样去搵啲人去填补呢啲窿啊？如果你唔喺外来输入嘅话，本地你要生养大佢，根本我哋都嚟唔切嘅。喺过去大家记得早几个礼拜以前，3000人喺国内过嚟香港帮衬我哋。即係發到冇導遊同埋冇旅遊巴，要打道回府去深圳，呢啲等等嘅經歷嘅話咧，即係我哋一直情，即係做唔到生意，大家咬住牙根。而家有生意都做唔到嘅話咧，咁我哋真係要認真檢討。 阿趙家輝啊，即係你有冇一個數字？譬如話，如果真係好似你咁樣，即係輸入外勞嘅時候咧，佢個總人數咧會唔會多過即係疫情？譬如話2019年之前嗰個數目咧，抑或仲未到咧？ 所以我唔好明白、 這個。即係我即係話咧，你19年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未有疫情噶嘛。咁我哋當然我哋嗰個勞工人手喺嗰個批發零售嗰度有一個數目啦，咁樣。咁如果你而家今日去輸入外勞嗰陣時候咧，你總嘅即係嗰個零售業嗰個人手咧，會唔會仲多過即係2019年或者2018年之前嗰個總嘅即係人手咧？ 我相信我見唔到我哋可以輸入到咁多嘅人手喺度咯。咁你見到就算而家本身政府而家講緊嗰三個行業咧，可以輸入即係特別輸入外勞嘅方法嘅話咧，包括嗰個嘅建築啦，關注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安老啦，同埋一個運輸話咧，佢個配額嘅數字咧，其實都唔係咁高嘅，都係講緊3000-4000咁樣嘅啫。我據我了解嘅話。咁我相信，但系3000-4000系咪完全幫唔到手咧？亦都唔係嘅。你起碼都叫做多一個就得一個啦。而家個個行業都話聽唔到人，呢、這個我相信唔係我單一嘅事件嚟噶，唔係單一個行業嘅情況嘛。 好，阿邵家輝，咁啊，多謝曬你先。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邵家輝就立法會嘅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嚟嘅。咁我哋咧就接聽到另一個即係業界嘅朋友嘅電話啦。咁就咁其實咧佢就我哋容後先再傾翻啦。咁其實咧，話而家睇翻咧，我哋即係阿潘永祥。咁頭先啊，即係阿邵家輝就講到啦。其實好似佢哋零售業界就可能要即係短時間要輸入咗即係幾千人去嚟到去即係應急啦。咁其實幾千人，你覺得咁樣輸入嘅方法，其實會唔會都係未必真係幫到佢哋手咁樣咧？ 我呢個似乎咧，即係佢嗰個而家短缺咧，係影響啲乜嘢啦？因為有啲情況咧，佢短缺咧就純粹係影響服務質素嘅啫，即係好似比如話你餐廳咁樣，當然人多啲人招呼我哋梗係最好啦咁樣。但係有啲行業咧，佢如果唔輸入咧，佢唔係影響服務質素。好似比如你建築業咁樣，咁你唔輸入咧，你根本就係唔可以即係能夠生產到或者起到幾多樓啊，或者完成嗰個項目咁樣。咁所以變咗好視乎佢咧，即係要解説究竟佢而家面對咩困難咧？係純粹係服務嗰個質素啦，即係比如話佢唔銷入有外勞，其實佢總嘅零售咧有冇變咧？可能都未必有變㗎，只不過就係即係服務嗰個情況係差咗咁解啫。咁所以佢一定要解説究竟係如果唔有一個足夠外勞咧，係會影響啲乜嘢咧咁樣。 咁至於頭先啊，邵家輝都提到就話，如果而家佢哋提議話輸入大灣區嗰人力計劃，就可以即係慳翻一啲即係嗰啲即係外勞入嚟住嗰個成本啦。咁其實我諗即係都係一啲即係佢哋而家想法啦。咁啊，我諗但係工會咧，應該都對呢方面咧都會有好多嘅意見嘅。 係啊，一定係啊，咁樣同埋即係你嗰個大灣區呢個計劃，究竟除咗你話當然去嗰個住宿方面咧，你一定要證明話我喺內地都可以提供住宿啦。咁就交通咧配套咧因為你冇可能要去自己過關噶嘛咁佢係咪即係有啲交通可以同佢即係配套可以啲員工可以翻嚟香港咧咁啊？ 係啦，咁就如果咧聽眾咧係想就呢一個人手不足同埋輸入外勞想發表意見咧，可以打我哋嘅熱線咧1872311。咁啊，我哋即係呢一節就先嚟到唞一唞先，咁啊，下一節再嚟傾。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75岁男子上昼11:多驾驶轻型货车喺青衣路一个油库里面倒车期间晕倒，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个平台。警方话呢个男人冇表面伤痕，昏迷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有報道引述消息說，運輸業將輸入專線小巴司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表示，前線小巴司機對此感到不滿，不排除申請司法覆核或發起罷工等行動。陸仲雄表示，小巴司機幾乎是各類車種當中收入最低的職業，只有較年長的司機投身行業，未能夠吸引年輕人入行，建議政府應就行業人手不足原因進行詳細調查，而並非貿然輸入外勞。公共小巴分會主任陳鳳元指出，政府幾年之前分別修訂指引，包括小巴司機工作9小時最少應該有45分鐘休息時間，但他批評政府並沒有加派人手巡查。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進行的調查發現，近85%受訪批發零售商表示長期人手短缺，超過90%的受訪商戶支持輸入人力的建議。調查成功訪問大約800間批發零售商，包括來自百貨、化妝品、藥物和酒類的零售連鎖及個體商店代表。有關輸入勞工的薪酬水平方面，大約50%受訪公司認為應該低過本地勞工，大約40%就認為應該同本地勞工相等。邵家輝建議政府推出輸入大灣區人力計劃，容許獲批工作簽證來港的大灣區內地居民即日往返本港以及大灣區的居住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与洪都拉斯建交之后，世界上有182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势力都不能够阻挡，搞台独分裂活动违背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亦历史潮流注定是绝路一条。毛宁强调，中方真诚希望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认清大势，慎重处理涉台问题，早日加入中拉友好合作的大家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而家排到去三圣村。意外同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龙日村。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大致正常，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 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跑步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嚟呢一节嘅节目嘅。咁我哋自由风咧，其实今个环节咧会继续咧讨论紧咧呢一个多个行业咧都话自己人手不足，咁啊需要可能系包括可能会要输入外劳嚟到补充佢哋嗰个人手嘅问题啦。咁其实听众如果对于即系话即系呢个话题啊有意见嘅，可以打我哋嘅电话热线咧1872咧三日日。咁如果啲雇主咧、啲老板们咧，如果话请人都觉得有困难嘅，都想发表下意见嘅，都系欢迎打我哋嘅热线嘅。咁其实我哋头先咧都讲到系零售业啊，同埋呢个饮食业，即系对人手不足嘅问题啦。潘永祥，咁我哋又接通咗咧呢一个即系呢一个洋酒零售业嘅一个铺嘅一个总经理啦，阿文德荣先生，咁可以同佢倾一倾，其实佢哋又面对啲咩嘅人手不足嘅问题啊？点样解决咧？ 阿文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啦，阿文生，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其实你哋即系嗰个即系行业啊，面对啲人手不足嘅问题啊，有几严重咧？又 其实咧喺早几年啦，我哋嗰个人手都开始不足噶啦。咁就喺舊年開始啦，香港開始逐步復常啦，咁就各行各業都係好人手好短缺，即係好大嘅需求。咁所以喺近呢幾個月期間咧，就好似一個爆發式咁樣係即係嚴重嗰個人手不足嘅。咁我哋係請唔到人啦，又或者有流失好多同事。咁所以喺呢幾個月裏面啦，咁其實我哋都檢討咗嗰個薪酬啦，同埋嗰啲福利啦，咁都有加咗，即係喺舊年開始啦，都有加咗人工去挽留啲舊嘅員工，同埋就係去請新嘅人啦，咁福利各樣嘢咁都個別都有再增加，兼且好多時嗰個工時都已經比之前咧就再縮減咗，咁希望容易請人啲，又希望現有嗰啲同事就唔好咁即係諗住去跳槽啦，因為其實一個同事我哋又要做培訓，因為我哋做酒噶啦，即係都要對啲產品各樣嘢都要認知，咁公司會提供好多嗰啲培訓各樣嘢，會令到嗰個同事去上到手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嗰個人手嗰方面咧就係好緊要，咁所以我哋都唔想咁嗰個流動率咁高。希望可以俾翻一個即係專業啲嘅服務我哋顧客咯。咁但係而家周圍各行各業都搶人，咁各個都嗰個人工或者各樣個待遇咧，都可能就比以前好。咁所以好多人就諗住會跳槽咯。咁樣就面對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到而家都請唔夠人嚇。 阿文生啊，我想问咧，即系有啲工种咧，啲行业咧，如果请唔到人咧， 咁佢就根本就開唔到店，或者做唔到嗰個即係服務咁樣，好似俾你司機咁樣已經係啦，或者導遊咁樣。咁但係如果比如洋酒嚟講咧，如果你嗰度請唔到人咧，即係會影響嗰、那個即係嘅情況係點咧？即係話會唔會你嗰個零售額？是会影响好大啊，因为零售额都唔会好大嘅，因为反正佢要买佢都要买㗎啦。咁只不过就即係可能个服务质素差啲啦，可能要等耐啲咁样，或者员工嘅时间呢就可能会繁忙啲。咁如果以你的经验呢，即係人手短缺对你嗰个总嘅销售呢影响有几大㗎？ 咁當然係好大啦，因為其實好多顧客去零售店，因為我主要係做零售嘅。第一件事唔夠人，可能有機會影響到正常開鋪嘅問題啦。你都冇人手，你都唔夠人開鋪，係咪先？咁就因為而家暫時未去到真係完全冇人手，但係嚟緊如果一路請唔到人咧，因為現有嘅員工都會面對好多壓力嘅，因為可能我有時啲鋪請唔到人，得一兩個人喺個鋪裏面。咁如果嗰、那個第一嗰、那個工作量可能會提高啦，第二就係話會令到嗰個同事有好大嘅，即係可能對客又好，防盜啊 ，click click 嘢都有好多個壓力。咁如果佢壓力一路再增加，而我又請唔到人，會唔會現有嘅同事都會即係會跳槽咧？咁呢個我哋就係最擔心呢樣嘢。咁你話生意嗰方面，如果你冇人去招呼客人，又冇人去 sell 啊，或者去介紹，咁當然嘅生意唔會自動嚟啦，係嘛？咁所以你話生意有冇影響？絕對有影響。最驚去到一個再嚴重啲嘅情況下，就係有機會開唔到鋪咯。 好，咁啊，唔該阿文生啊，咁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啦。咁就多謝阿文生。咁啊，文德榮先生咧就係洋酒零售業鋪嘅總經理嚟嘅。好啦，咁其實阿潘永祥，咁其實頭先聽到即係啲即係僱主啊，都會講下哇，其實加咗人工俾啲同事啊，咁又要去加啲培訓俾佢哋啦，希望又挽留佢哋啦，同埋等佢哋可以快啲即係上到手啦。咁但係都係話真係人手短缺好嚴重，影響埋個生意，影響埋個工作壓力。咁點搞好咧？咁真 係係咯，因為的確係嘅，因為如果你純粹講加人工咧，咁即係打得搶客啫。系嘛？你呢个行业你加人工，咁第二个行业因为流失啊嘛，咁流失嘅时候咪又要再加人工，咁又跟住你又回流翻过去嗰边，咁即系其实都系扯来扯去咁样，你都系唔够人手啊。 咁其实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咧，其实话无论系即系零售业或者饮食业咧，其中一个即系工作嗰个环境或者一个待遇都系一个即系留人才个关键点，因为即系好多呢啲饮食或者个零售业咧，其实佢哋可能个工时真系去到即系12个钟或者以上，尤其是如果系即系零售业，有时佢哋真系要企即系餐盘企成日，系咪啊？咁除咗食饭嗰阵，真系要可以坐下之外，咁其余都系要即系好多即系好大嘅工作压力。咁咧，我哋就而家就再请嚟咧，即系饮食业界嘅即系一啲朋友啦。咁啊，我哋就请到阿徐文伟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同我哋倾一倾嘅。 徐文伟你好。 主持你好啊，你自己潘正祥 系啦，阿徐生，系啊，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咧，即系饮食业界咧，如果你自己睇到个情况，系咪真系嗰个输入嗰、那个即系嗰个人手短缺嘅问题，真系好严重，真系要去到要输入外劳嚟到去处理咧，真系去解决咧？ 而家个情况咧，就系、实在咧，业界咧就有数字显示咧，都缺大约40,000人左右啦。咁而家我自己集團咧就1,000个员工咧就大約爭20%到啦，即係200人，即係20%左右嘅人手。咁而家我個別聽到啲會員講咧，就譬如佢有啲分店啊，即係某個時段啊，因為唔夠人咧，都已經係營業唔到啊。咁而家已經係超越個臨界點，即係去到個爆發點啊。咁其實輸入外勞咧都係一個方法啦。咁其實輸入外勞對香港嚟講都唔係一個新鮮嘅事物啦，喺90年代初、80年代都其實都有做過其實呢個都係對我哋一個服務性嘅行業咧一個嘅幫手咯。 阿徐生，其實我諗即係坊間都會有個迷思咧，即係我哋成日講人手短缺或者勞工短缺嗰個問題啦。咁事實上即係統計數字又會睇到啊，其實本地係有即係勞動人口嘅，咁點解唔能夠即係補充到即係業界嗰個對勞工嘅需求咧？ 其实饮食业咧，就过往咧，即系疫情前咧，都系长期缺乏噶。蓝领嘅阶层咧，都其实都长期缺乏。个原因就系因为喺我哋过去一段时间咧，都系个知识型转型嘅经济啦。我哋绝大部分嘅年青人咧，都系 受過呢個334嘅學制嘅教育啦，即係意味著咧，佢入咗小一之後咧，就直接去到中六啦。咁去到中六，咁佢一定嘅學齡咧，其實去加入飲食業又好，或者一啲藍領嘅工作咧，其實啲年青人都唔願意啦。咁第二咧，我哋都好多叫做小康之家啦。咁去到中六嘅時間咧，佢哋都家庭都負擔到佢一啲副學士啊。或者八大院校嘅學費，咁都希望啲仔女咧都可以繼續讀上去。咁去到呢個階段咧，其實佢哋都唔加入藍領市場嘅。咁變咗咧，我哋喺年青人入行啊，即係新血入行咧，已經斬斷咗啦。咁到舊人啦，即係譬如一啲資歷比較深啲啊，有十年、二十年嘅年資喺從業裏面咧，一路咧年紀比較大啊，一路退休啊，甚至乎去海外啊或者國內工作咧，又減少咗。咁所以喺嗰、那个从业员嘅人数咧就不断下降咯。 徐文慧啊，即系我就以前咧喺外国读书嗰时候咧，就有啲朋友话：，呢啲即系负责清洁啊，或者喺我哋学校咧，即系做一啲较为劳动啲嗰啲人工咧，原来高过文职嘅咁样。因为佢哋国家嚟讲，一般嚟讲个学历都高嘅，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啦，个都读过中学，甚至可能大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嘅时候，如果我哋又系去到嗰个情况之后咧，而家大家都可能最低限度都可能副学士啊，或者学士添，咁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如果呢啲咁嘅头先讲蓝领啊，或者一啲较为即系服务性、即系劳动性嘅行业，咁会唔会加翻啲人工高啲咧？咁啊就吸引一啲咧，虽然佢都有学历，但系问题就系咧，佢要竞争噶嘛。即系大家都系大学毕业或者系一啲嘅情况嘅时候，咁佢竞争唔到嘅时候，可能就话即系呢啲咁嘅即系劳动嘅或者蓝领都人工都唔错喎，仲高过啲同学咁啊，咁会唔会又会喺嗰度即系转流翻落嚟，即系呢啲咁嘅饮食业啊或者零售行业咧？ 明白，主持。其实我哋而家普遍饮食业嘅中位工资啊，当佢完全冇做过，我哋行内叫白纸啦。即係完全冇需要個學歷嘅要求啊！工作經驗咧，其實入嚟咧個中位數咧都已經係17,300元嘅中位工資啦。咁一個學士學位嘅畢業生咧，其實已經係超越咗呢個學士學位嘅畢業生嘅中位工資數。咁你問我咧，我哋嘅工資咧，就其實比喺藍領當中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即係你話最高嘅藍領嘅可能去做建築工人有2,000至3,000元一工，即係一日啦嘅工資咧，係已經係冇佢咁高，但係比下面嗰啲嘅中位工資咧都係已經相當高嘅。咁其實就唔係存在個工資吸唔吸引到人才問題，而係嗰啲年青人啊，對我哋嗰個業即係嗰個行業啊加入或者各行各業對嗰個人手嗰、那個。招聘或者我哋叫抢人才啦，其实实质嚟讲咧，即系嗰个根本嗰人手系不足，咁所以导致各行各业啊，包括饮食业咧，系严重不足啊。 徐文伟，咁其实咧，即系业界有啲报章咧就引述就话咁就张宇仁就话饮食业界要输入即系2,000个外劳先可以即系应急咁样。咁其实你认为呢啲数字其实即系个根据点样嚟？点样可以计出个业界系需要2,000人咁样呢、這个数咁样咧？ 其实呢个2,000人咧，我哋其实都经过一个激烈嘅讨论，喺我哋饮食界咧，六大嘅商会嘅主席会长咧一个激烈嘅讨论。有一个调查嘅显示啦，就即系有个商会，即系我哋餐饮工会嘅调查显示咧，就我哋个业界咧实质咧嚟讲咧，就已经系欠缺40,000人啦。咁我哋每即系我就唔引述又唔复述啦，咁就即系我自己代表自己立場去講，我哋喺個會裏面咧，都個激烈討論，又有啲係講幾萬嘅引入嘅人才啊、外勞啊，有啲講幾千，有啲講幾百。咁最後大家都覺得平衡各方嘅考慮咧，覺得2,000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合理同合適嘅做法。咁亦可以舒緩到，暫時舒緩到業界一啲嘅短期嘅人手不足嘅痛楚，亦可以迎接到我哋外来嘅旅客，咁所以就有呢个嘅报道咯。 啊，徐文慧啊，即系头先我哋都访问啲嘉宾咧，就好就话咧，啊，如果有啲外劳入嚟咧，咁变咗就要住屋啦，咁即系如果能够即系喺翻内地提供一啲住宿俾佢，咁就可以解決我哋增加落房屋嗰個需求咁樣。咁但係飲食業嗰方面咧，你即係我哋都知啦，即係好多時啲公事啊，可能有啲可能好早或者好夜咁樣，甚至可能本地嘅僱員咧，佢都要搬出嚟，可能住一啲較近即係工作地點啊，因為有時嗰啲飲食嗰啲可能酒樓嗰啲可能即係六點鐘就要可能會開業噶啦嘛。咁就算你所知咧，如果你請呢啲2000嘅員工咧，係咪主要都係要嚟香港即係提供住宿俾佢，亦或佢可以喺翻大灣區即係深圳啊呢啲地方可以居住嘅咧？ 其實方方面面都可以考慮嘅。 係。 咁譬如講大灣區，我哋而家國家都呼籲即係一小時生活圈啦。咁譬如个从业员喺大湾区生活，日头过嚟香港工作，晚上翻大湾区生活，又符合到嗰个从业员嘅需要，又符合到佢生活规则咧，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值得考虑嘅地方啦。咁佢话个从业员佢需要啊过嚟香港居住，咁咪雇主咪租一个宿舍或者买一个宿舍俾个雇员咯，咁就俾佢喺香港有一个工作机会同埋一个熟悉香港生活嘅文化，都系一个好值得推介嘅工作啦。虽然头先主持你讲啦，即系我哋有啲同业系比较开得早、收得硬，咁其实而家高铁嘅或者任何嘅交通工具都可以符合到，譬如高铁过去深圳都系14分钟啦，好快好快啦。系嘛？咁譬如新界區，我哋可以坐呢個羅湖線或者落馬洲線，喺呢個沙中線啊或者屯馬線都可以服務到我哋唔同嘅業界嘅朋友嘅需要。其實呢個唔難解決到嘅。 係 好咁啊，徐文偉，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多謝徐文偉。咁啊，徐文偉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會長。咁我哋而家接聽一位聽眾嘅即係電話先，係啊，阿鄭先生。 你好，你好。 系啦，咁你就住呢啲飲食業界或者零售業界人手不足，話建議可能係輸入外勞啦。咁你有啲咩意見呢？ 係我有啲保留啦。 嗯，你嘅保留係點樣啊？ 係我係做啲中港司機嘅，中港運輸嘅。 對你有咩影響？即係如果輸入外勞，咁有咩影響咧？對你？ 好似我哋依家咁嘅情況，我哋依家嘅人工啊，比疫情之前好多啊，仲要低啊。 嗯。咁即係点呀，即係你係担心。 直接啦，唔係担心，直接係影响到我哋嘅就业呀、人工各方面好多嘢囉。 嗯，好，咁多谢郑生。咁其实佢就担心即係话输入外劳对佢哋个人工个工资有影响啦。咁讲到即係话即係劳工问题，咁我哋都要听一听另一个即係团体讲下。咁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呢，陆仲雄先生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即係 陆仲雄你好。 系你好啊，潘永祥同埋李志坚。 系你好，你好，阿陆生。咁其实点咧？即系就住个而家即系啲雇主啊，啲商界就话要人手不足，严重不足，咁要输入外劳咁样。咁其实你嘅睇法系点咧？即系如果代表即系工会或者即系劳工嘅立场，你点睇咧？ 工联会同埋劳工界咧都系非常反对政府扩大输入即係外勞嘅，因為呢個第一個就係違反咗嗰個補充勞工計劃呢個精神，繞過咗勞顧會嘅諮詢。第二個咧就係政府咧其實係冇一個科學嘅就住勞動力同埋勞工市場嘅一個評估。咩叫科學地咧？譬如個例子，我哋香港而家嗰個勞動參與率咧，即係撇除家庭外佣咧，得 56% 嘅啫。咁點解有 44% 嘅人冇參與嗰個勞動呢？冇翻工呢？咁呢班人嘅考慮係乜嘢呢？係咪譬如我哋個婦女個勞動參與率咁低，係咪因為嗰個社區嘅照顧做得比較差呢？即係應該喺呢方面呢係去做一啲深入嘅研究，或者譬如有啲工種譬如護理行業嘅，譬如甚至乎最近吹得比較熱嘅司機呢個行業，要出幾千人工先至吸引到啲人去入行呢？其實呢啲政府要做啲研究，做咗研究，盡咗最大嘅努力改善埋嗰個薪酬待遇，真係做到本地就優先，先至應該呢去考慮輸入外勞，而唔係以一種懶惰嘅心態，唔夠人啦，咁就輸入囉。因為輸入外勞呢唔係話你一輸入就解決問題，亦都會衍生好多嘅其他嘅社會問題出現嘅，其實 陆仲啊，当然头先你讲个统计咧，即系话56%，即系而家系劳动人口咁样，有些系4%，佢就冇参与呢个劳动咁样。咁但系一般嚟讲，政府咧就即系用一个叫做即系失业率啦，即系3.几啦，可能而家就吓。咁佢因为你佢唔做嘢好多原因噶嘛。可能即系去可能会做即系家庭主妇啊，或者其他可能有啲系退休啊咁样。咁会唔会因为用嗰、那个即系收入率嗰、那个3.几嗰个较为科学化咧？因为佢的确个咁多年，佢唔谂住做就系唔做噶啦咁样。咁即系你话去增加嗰个劳动，即系话将嗰44% 转化为即系劳动一个资源咁样。咁其实你有冇谂到，比如？咩原因或者喺边方面可以将呢个44%去增加嗰个劳动嘅资源喺度咧？ 其实呢44%嘅人咧，唔需要全部都要翻工嘅。你多5% 嘅人肯翻工咧，投入个劳动力市场咧已经够。你话个中原因咧，除咗头先我讲，即系嗰个托儿服务唔够，令到啲妇女咧就要留喺屋企照顾细路之外啦，亦都有长者嘅照顾唔够嘅。而家啲长者中心咧。是3-4点呢就结束服务㗎啦，啲长者要返屋企。咁你既然你开得长者中心照顾老人家啦，点解唔个服务时间去到6-7点、等啲人放工去照顾返个老人家返屋企呢？又例如而家好多工种係其实係个工时太长嘅，令到人好怕入行嘅。譬如院舍啦，我哋成日讲做12个钟咁高强度厌恶嘅工作。飲食业啦，12个钟中间有3个钟头係落场嘅。咁你其实又返唔到屋企，啲时间又唔知点用。呢啲呢工种嘅一啲嘅传统嘅所谓行规啊，呢啲工作嘅模式啊，都好影响人入行嘅。其实呢企业都有责任呢提供更多呢一啲灵活嘅就业嘅时间安排，有啲所谓叫师奶更啦，係咪，有啲人可能要开合约俾佢係4天工作啦，甚至3天工作啦，推广一啲嘅银龄就业啦。呢啲咧都可以咧，即係發掘本地嗰、那個即係勞動力嘅，就唔話一定要即係輸入外勞。輸入外勞咧，你又住一個問題，剝削一個問題，監管一個問題，外勞同本地人可能會出現矛盾，呢、這個直頭係政治問題添。咁呢啲嘢咧，其實政府咧真係唔能夠太過好草率去做。萬一輸入咗外勞，令到本地人個人工降低。或者加唔到，或者令到有啲人搵唔到工，喂，咁政府要承受晒成个嗰个政治责任，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即系政府真系要好谨慎去处理，真系。 陆崇雄，咁其实话除咗话饮食业界或者零售业界咧，咁其实有啲运输业界都话，都想输入外劳去解决佢哋嗰个即系劳即系人手严重不足嗰个燃眉之急。咁其实咁样，你认为系咪呢个角力其实真系都系没完没了嘅咧？咁样讲法。 行行咧都开口话唔够人，咁但系咪实际真系唔够人咧？你用一个乜嘢人工去请人，而话唔够人咧？譬如小巴为例，喂，你而家用15,000嘅月薪，要做26日9个钟，甚至10个钟，梗系冇人入行啦，系嘛？你护理员，当然护理员不嬲都有输入外劳嘅，但系你而家系咩人工咧？又系14,000、14-15,00012个钟。咁呢啲咁低嘅工資，你梗係冇人做啦，係咪？其實我哋好擔心呢，就有啲僱主呢，佢覺得外勞呢係好使好用。點解呢？其中一個漏洞呢，我哋最近都有個案講出咗啦，就有啲剝削嘅事件係可以7-8扣嘅。僱主可以用一個呢低於本地人嘅人工去請到一啲人返嚟。喂，咁其實直接剝削外勞就等於係打擊本地就業嘅喎，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工會咧最大嘅擔心，而且我哋亦都睇到你話，就算政府點樣巡查、點樣成，那個漏洞咧好難完全堵塞嘅。唔單止安老院舍，就算乎我哋過去比較多外勞嘅建造業咧，其實呢啲黑扣咧都常見 嘅 都。 好，陸仲雄，咁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先。咁啊，陸仲雄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嘅。咁其實即係聽到都係話業界都係希望即係工會嘅認為都係要即係小心啲考慮啦，要做科學化嘅即係統計，做一啲人手啊，先至再決定係咪真係要輸入外勞啦。咁啊，同埋要本地就業優先。咁啊，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先聽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消散紧，排到去小榄。意外仍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模糊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系，欢迎大家翻嚟听我哋自由风嘅节目。咁啊，呢度可以睇翻啦，頭先我哋講開即係啲失業啊，同埋啲人手不足嘅問題啦，啲業界咁啊。如果聽眾對於即係輸入勞工啊，同埋呢個業界人手不足嘅問題，想發表意見咧，都係歡迎打我哋嘅熱線咧1872311。咁啊，呢一節咧，潘永祥，我哋翻嚟咧先講一講呢個公眾泳灘咧救生員嗰、那個空缺嗰個問題啦。因為講開人手不足咧，原來即係公眾泳灘救生員咧都係人手不足嘅。咁我先講少少啲背景資料先啦。咁就港九請你員工會副主席咧，阿胡啟榮咧就提到咧，就係話咧，而家嗰個即係公眾泳灘嚇，咁啊其實即係39個公眾泳灘咧，其實有18個咧就先至有救生員嘅服務喎。咁啊換言之，即係話即係差唔多有半數嘅泳灘咧係冇救生員嘅服務嘅。咁而睇翻即係佢哋講嘅資料就係話咧，而家公眾泳灘要維持佢嗰個正常嘅運作咧，其實佢哋係需要咧1200個長工咧。同埋即係800個咧季節性嘅救生員，咁但係其實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即係嗰個公眾泳灘嘅救生員咧，其實長期都係請唔夠人嘅，係啦。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講緊話，即係如果唔夠救生員咧，咁當然咧，即係提供嘅服務，即係話我哋市民變咗明明咧，就可以用39泳灘去遊樂嘅，但係而家得翻18個，咁當然呢個都係資源嘅即係浪費啦。但系唔只系资源啊，就系安全啊。因为咧，你呢啲咁嘅泳滩，虽然话你话封闭，我有18个提供，有其他啲唔提供。咁你知市民佢系真系好中意游水嘅时候，总管你话即系嗰啲泳滩咧冇救生员咧，佢哋都会去落水噶嘛。咁嘅时候变咗，如果有咩事干嘅时候，你又冇救生员咧，咁呢个就衍生到唔系纯粹系话资源浪费，仲系讲紧即系安全人命嘅安全嘅问题添啊吓。 咁其實工會咧嗰邊就會提到點解即係咁難請人咧？咁佢哋即係估計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即係會同嗰個即係晉升嘅機會有關啦。咁你話工資有冇關係咧？咁其實而家睇翻資料咧，即係如果以一個季節性嘅救生員咧，佢嗰個人工嘅待遇咁咧，咁其實佢哋已經係即係有少少人工加幅噶啦。咁其實佢哋而家月薪都可以去到即係24,500蚊一個月。咁雖然話嗰個人工好似聽落好似唔係好差，咁但係話其實嗰個晉升機會咧，即係工會就會話，即係相對比較低啦。因為即係有時我哋會講笑啦，咁你其實做救生員咁樣，你一路點樣晉升咧？咁你晉升極都係一個救生員啦。咁其實呢方面可能對於一啲年輕人啊入職，其實可能會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影響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本身如果要做一個救生員咧，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啲即係資格噶嘛。咁其實佢哋係需要即係有一個請力嘅一個即係證書，咁佢哋一個考核啦，咁其實佢哋每三年咧都要去考一次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即係對於即係其他嗰、那個即係工種咧，咁其實未必係需要有一個咁經常嘅考核啦，咁所以呢個可能對於一啲年輕人去入職呢一個救生員咧，可能都有一個即係有個考慮啦，咁啊，咁另外咧就係其實有聽過啊，即係工會有啲朋友都會講其實係咪試過會請一啲高齡嘅救生員咧？咁但係其實。高齡救生員係咪一個即係對泳客安全係咪都係有一個即係都要考慮咧咁樣？潘永祥， 是啊，因为呢即係救生员呢即係个体力都重要啦。咁就当然我唔係话即係高龄嗰啲佢一定体力差。咁就的确个呢即係一般嚟讲，因为你要救生嘅时候呢佢有啲时呢嗰啲泳客呢你要救嗰啲时候都有一定嘅体力。同埋呢就有啲时呢泳客呢会挣扎㗎嘛，即係遇力嗰啲时。咁遇力嗰啲时候呢佢挣扎嘅时候呢你真係要有好大气力呢可以即係救到佢返上岸啦咁样。咁所以一般嚟讲即係个别例子会唔会即係高龄嘅救生员有呢，当然有，但係我哋见到呢一般嚟讲都係后生嘅为主咁样。 咁其实话去到即係康文署去即係聘请救生员啦，咁有时我哋即係坐一啲即係港铁都会见到佢哋开始卖广告啦，咁即係招募啲救生员啦。咁其实如果跟返工会嘅资料呢，其实康文署呢即係去年为例咁啊，佢哋嘅目标係需要请66个即係泳滩或者係泳池嘅救生员啦。咁有200人报名嘅。咁但係真係出席到即係个测试或者係轮选呢就得100人咁样。咁所以其实相头先我哋提嗰啲数字啊，即係都系请嘅人或者系嚟到去应试嘅人呢都系少。 是啊，同埋呢而家呢即係屋邨呢越嚟越多即係有泳池提供嘅。咁所以呢变咗嗰个即係竞争亦都大咗。咁当然啦即係钱咁样，因为呢如果你係私人嘅会所或者泳池呢佢可以弹性好多。即係话我可以呢即係嗰个人工可以即係竞争我请唔到人嘅时候呢我就会加你咁样。咁但係政府呢就少咗个弹性。因为大家知道政府一定有规矩啦，即系去日薪，就算系季节性救生员，咁有规定个薪酬啦，咁样。咁同埋，就算你话以日计咁啫，即系同即系会所啲唔同，可以真系逐日同你去俾钱都得。咁但系会政府嗰啲咧，嗱，如果你话用我钱去搭救咁样，咁嗱，好啦，你一啲季节性救生员或者系啲兼职嘅救生员，你话用钱搭救去请人啦，即系竞争啦。咁我哋仲有啲長工㗎喎。咁如果你做到比如話假設佢即係位上嚟都成30,000元嘅。咁我長工嗰啲咁我20,000+。咁我可能會話咁不如我辭咗份長工去做散工啦，係咪？咁所以變咗佢的確嗰個彈性呢用工資調節去請人呢嗰個彈性係缺乏好多。 咁始终公众嗰个泳滩嗰个救生员嗰个人手，就对嗰个泳客嘅安全系好大嘅一个即系影响啦。咁如果听众对于公众泳滩救生员嗰空缺个问题有意见发表嘅，欢迎打嚟1872311。咁依家我哋啊请嚟咧港九拯溺员工会副主席阿胡启荣同我哋倾下嘅。 胡启荣你好， 系主持你好，大家好。喂， 阿胡启荣啊。即係我想即係了解咧，嗱，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即係而家救生員咧就短缺啦。咁我想問咧，即係而家嗰個狀況，似乎好似年年都係咁講噶咯。咁其實處方咧，即係有冇一啲做一啲嘢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咁樣唔係每年咧都話即係短缺。咁解決嘅問題包括譬如話個工資嘅調整啦，又或者個工作嘅環境啦，或者升遷咧咁樣。咁其實你有冇同處方？去长远咁样解决呢个问题嘅咧， 我哋喺10年前左右啦，大概咁就都已经系预警咗，康文署话俾听会有咁嘅情况将会出现嘅啦。因为我哋救生员考核咧都系需要时间啦，同埋都需要经验去累积嘅。咁所以之前我哋已经预知到呢样情况，咁就同康文署倾啦。咁其实倾嘅时候，佢就不停都系就系话你季节性请唔够人啫。所以你個職系係冇需要去職系架構檢討嘅，但係我哋知，即係我哋行內係知道季節性唔夠人，慢慢就唔會人去長工，即係入去長工。好啦，到今年連長工都請唔到人啦。其實季節性咧，我哋每年咧需要800人。喺幾年之前開始由幾十人，我哋開始提醒處方欠缺幾十人啦，跟住百幾、200幾、300幾，到上年差唔多欠缺600人，800人裡面冇咗600人。 嗯，系啦，而家我哋先播一播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吓。咁啊，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海景花园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龙尾咧系去到深圳噶。咁意外同时影响到咧青山公路咧青山湾段咧往元朗嘅方向，咁啊近珠海学院咧就车多，咁龙尾咧去到小榄新村嘅。系咁啊，更正翻，龙尾去到深井，系啦。咁啊，好啦，翻翻去，我哋继续倾呢个公众泳滩救生员嗰个空缺嘅问题啦。 咁啊，阿胡生可以繼續講下，咁其實即係究竟即係季節性啊，或者係長工咁個問題點樣解決咧？真係 係啦，因為我哋如果一全年啦，即係季節性嘅救生員係需要800人嘅，咁上年佢都係爭成600人左右咯，所以係欠缺個率係好高，所以咧上年咧去個泳灘啦、泳池咧好多都係開放唔到，沙灘有一半左右啦，泳池咧去口頭上係講話開放曬嘅。但其實裏面有好多設施，啲稀水設施啦，啲BB 池啊，可能啲副池啊都開唔到。 啊，胡啟榮啊，我想問咧，嗱，嗰啲季節性啊，所謂季節性嘅救生員咧，係咪佢都係月薪噶？但係點即係會唔會？我知道有啲會所咧，佢就話當然月薪啊，即係都有啦，季節性嗰啲。咁但係佢都會攬一啲咧，就係兼職嘅，即係可能意思就係咧，我一日計咁樣，咁你今日翻工我就有。唔翻工就冇咁啊，咁可能咧佢就会喺一个pool 里边，即系话我有一扎人咧，佢有兴趣做救生员嘅，咁我就咧就偏间时咧就问佢啊，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咁而一或系冇嘅，一定系全部都系月薪，即系虽然系季节性，都叫做系长工啦咁样，定系点样嘅咧？ 其实要分翻开始。私人嘅市場同我哋康文署係兩邊嚟嘅。 嗯，係。 私人嘅市場咧，佢只要考咗程式章，跟住拎住嗰個證咧，每一日唔同嘅泳池，或者上晝同下晝唔同泳池都得嘅。只要有需要邊一度請人咧，佢隨時都可以去得，唔需要再考核。而康文署咧，如果你需要入康文署，無論你季節性又好，就算係有啲係叫做日薪啦，但係比較少嘅日薪嗰啲通常都係月薪嘅。咁都要需要經過康文署嘅一個招聘考核咯，游水啦，同埋面試啊嗰啲嘅。 咦？咁咪變咗真係彈性啊低好多咯，即是話咧，你一定要一啲咧，即係我係諗住成個季節我都諗住做嘅，咁然後咧就要招聘，就唔可以話即係好似私人咁樣，即係我頭先咁講啦，即係我今日咧去做 A 會所，聽日去 B 會所咁樣，咁變咗就嗰個季節你請唔到人，就係請唔到人噶咯喎。 是啊，就因为而家根本是少人入行，因为救生员这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讲在入到政府好像叫做铁饭碗，但原来铁饭碗你入到来之后都要每三年向程式总会去考牌，每一个章都要考牌，那就变成我到退休都要考牌。那其实如果你重要是你除了考牌之外，我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我叫做技工，在政府的架构里面、哦、技工的级别的，我冇晉升機會。咁如果一個後生仔，我有一個叫做我有少少大志嘅，有一個前瞻性嘅，我都唔會入嚟呢一行，因為你冇晉升機會，我點會入嚟啫？我依家我18歲入到嚟，到我58歲、60歲，我都係喺呢一個職級裏面，完全冇晉升機會。 如果講話技工係咪都有啲二級技工啊、一級技工啊？即係我知道政府即係定係你係救生員都係跟佢咁樣，即係最高咁去到咩級？嘅技工咁嘅， 冇嘅，我哋技工系一级， 得一级嘅啫， 高级一级嘅啫，系、 哦、 啦。而另一个有高级技工就唔喺晋升上去嘅，系另一个 招聘 职系嚟嘅啦，系另一个招聘嚟嘅啦。你如果你技工，如果你晋升咧，可能你做五年啦、十年，你系会有一个晋升机会，系自动升上去，唔需要，即系可能你系内部考核嗰啲，就唔系另外申请嘅。而高级技工系另外申请一个政府嘅一个即系嚟嘅，你话头先一级二级嗰啲系工人，一级二级工人，佢哋嗰啲系另外嘅，我呢个系技工，系啦，所以系唔同嘅。 我而家我要再播一次特别嘅交通消息吓，咁啊，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海景花园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咁龙尾去到深圳。咁意外同时咧影响到青山公路咧青山湾段往元朗方向，咁啊近珠学院车多嘅。 咦，咁仲要听咁讲，即系话其实如果佢唔系申请或者招聘去争取高级技工咧，其实真系技工冇晋升嘅机会嘅，咁即系变咗，即系对于年轻人嚟讲，我点可能会接受一个长远嘅职位咧，系冇晋升嘅机会嘅咧？咁样，咁其实处方有冇系咯？仲有三，咁仲有，我想就知道，如果嗱，一般公务员我就系长俸去到60或者而家65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每三年考核，咁即系。某种原因，因为身体状况好，或者佢即系考核唔到，咁佢咪要离职定点噶？ 系啊，你考唔到资格啊嘛。同埋呢个考核唔系康文署考核，而系程式总会系一个外间嘅机构去一个业余机构去考核我哋一个专业嘅职 救生员咯。 咁呢个即系比起公务员嚟讲系真系好惨啊！即系唔系话即系你一定系做到六十五或者六十，而话你三年你考唔到，你就真系要离职。咁呢个即系对个稳定性，因为大家好难讲噶嘛，一啲体力啊或者身体状况，咁同埋你每三年都要考一次。 冇错，系每一个章啊，沙滩泳池、独木舟、急救全部都要考， 全部 每三年都要考一次。兼且我去到六十岁或者去到系啦年纪大嘅时候，我考嗰个要求同我考十八岁嘅要求系一模一样。因为正常嚟讲，你以一个体能，无论你去比赛或者任何一个体能嘅测试，应该系因应年纪大咗，我系会有经验，我做呢一行我系需要有经验去累积，我的经验就唔系靠体力去做啦。但系我哋要向翻请啲总会去考核呢一样嘢，咁就对于呢个前景，好多人都啊，咁我不如转职啦。如果后生仔我有体力嘅，我不如去做五大纪律部队啦，或者转去其他嘅职系啦，唔需要再不停去考试，就算考试佢都喺嗰、那個內部去考試去評核，就唔係喺外間嘅機構咯。所以呢個係非常之唔吸引。而家雖然康文署成日用一啲數字嘅遊戲去講，我而家用緊24,500蚊去招聘一個季節性，好，我俾你招聘一到又點？一啲後生仔你就係24,000蚊，到你到老嘅時候，你都係呢一個價錢。 咁啊，胡啟榮，其實講翻咧，即係其實公眾泳灘嗰個救生員如果空缺問題嚴重咧，其實對於泳客嗰個安全個保障，咁又點樣去做咧？ 你而家啲泳客咧，基本上去唔會太注重，除非出咗事，佢先知道救生員。基本上好多人都係你冇意外，你唔覺得救生員嘅存在價值。咁所以好多人咧都會照去嗰啲沙灘，冇救生員當值嘅沙灘嘅。咁所以有意外咧，上年亦都有試過有意外，冇人發現到，到佢啲家屬以為失咗蹤，跟住結果喺沙灘喺海裡面先至揾得翻咯。所以呢个系即系好多意外系发现唔到，咁你冇救生员，咁就即系会有一个危险性喺水上安全上面系非常之危险咯。 咁但系如果咁讲咧，其实阿胡启荣，咁点样可以即系康文署啊或者政府可以点样去改善呢一个招聘嘅条件，去吸引啲年轻人或者你哋认为合资格嘅人入行咧？ 首先你要保障翻你康文署自己内部嘅救生员。康文署你应该是有一个审批权和一个考核的权利，给回我们自己内部即是公务员的救生员去考试去评核我们，而不是再是给一个外间机构去审核你自己的内部员工。是啦，咁因为这个是署长和康文署是有权去发牌，就算一个法例上的要求呢，就是私人的泳池先是需要请匿总会的泳池章去当值的人。政府的泳池和沙滩是没有这个法例要求是需要持有这个请匿总会这个章，只不过是康文署自己定下来的，这个不是法例来的。所以这个是应该康文署给到我们一个叫做 长工来讲叫一个稳定性，慢慢才会可以将这个职系去稳定下来，跟着才会有季节性，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就来做长工。兼且当你有一些季节性入来的时候，亦都令到外面，亦都唔會同外面嘅私人泳池去爭人啦，同埋私人外面嘅泳池有人繼續想入行嘅時候，亦都有一個遠景，就係原來我可以做救生員入埋去做公務員嘅救生員，亦都有一個穩定性喺度咯。 咁另外你話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嗰個未來嘅發展，其實係咪政府都仲要做啲嘢咧？咁啊，仲有20秒俾你講下。 好。最起碼就是要證明，起碼要我們提即正式是叫救生員。第二就是一個晉升機會，你一個晉升機會令到我們可以有一個前景，就是升職 去令到可以再向上爬，爬到一個更高的職位，才是一個 正確的途徑，令到有人有遠景。 好，咁啊，胡启荣，咁啊，多谢你，我哋倾到呢度先。咁其实话，即系救生员嗰个问题系需要，即系喺唔同方面咧，系要即系有一个改善啦。咁我哋就要令到佢哋可以愿意入职吓。咁我哋呢一节倾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系阿潘永祥，咁上一次我哋就讲到咧呢个即系公共泳滩嗰个救生员不足嘅问题啦。咁啊，康文署咧就有回复嘅。咁啊，佢哋就提到咧，就系本年度咧季节性救生员嘅招聘工作咧，仍然喺度进行紧。咁啊，获聘嘅季节性救生员咧系会陆续上任，为水上活动嘅场地咧提供救生服务。咁啊，康文署又话啦，咁啊会确保咧喺提供救生员服务嘅罕见泳滩咧提供足够嘅救生员当值。咁如果有罕见泳滩咧未能够提供救生员服务咧，有关场地系会张贴告示咧，同埋会定时作出广播，咁提醒市民咧就唔好喺呢一啲泳滩度游泳啦，咁啊以免发生意外。咁喺吸引即系人才入行同埋挽留人才方面咧，咁康文署嘅回复就系话，已经系推出一系列嘅措施咧去吸引人才噶。咁例如喺2023年咧增加咗2.5%嘅月薪，咁连埋约满酬金咧，系去到超过咧24,500元。咁同埋咧设有额外2,000元嘅约满酬金咧，嚟到系资助季节性救生员咧去投考或者系去复修咧相关嘅救生章嘅费用噶。咁而为咗提升救生员人手嘅稳定性咧，又将会喺咧2023至2024年度咧开设110个为期2年合约制嘅全年全职救生员职位。咁此外啦，为咗进一步挽留呢个救生员咧，咁康文署系设有较高嘅约满酬金，咁啊为起系全期嘅15% 嘅人工咧，系比起曾经喺过去3年泳季期间咧连续受聘6个月或者以上嘅全职季节性救生员噶。咁康文署亦都系发信咧，俾过去曾经受雇喺季节性救生员同埋提早呼吁咧即将完成合约嘅季节性救生员咧，系可以申请3年嘅泳季合约。咁嚟到去即係做救生员呢个职位嘅，阿潘永祥。 咦，咁听落咧，即係都有啲即係叫做诱因喎，因为如果你连续即係好似即係6个月啊，或者耐啲，咁变咗佢又有一个即係约满酬金，可能去到15%，咁呢个的确都有啲帮助嘅，系咪？ 系啦，咁如果听众咧对于即系救生员嗰个人手问题同埋即系嗰个输入外劳嘅问题咧，咁我哋欢迎听众咧打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噶。咁咧我哋而家先听一听即系啲听众即系电话先，系啦，系啦，阿古生，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啊，潘生，李生，你好啊， 系古生，你有啲咩议题想讨论下咧？ 我就其实都系半个业界，咁我哋就做开嘅物业管理啦，我亦都系大学嘅讲师，都系负责体育嗰边嘅。咁其实我哋听到你哋讲咧，都系喺政府啊，同埋康文署个短缺，其实我哋出边啲泳池咧都系好短缺，但系我就有少少意见嘅，即系始终我觉得其实可以系从另外一个 pathway 去谂嘅，因为其实譬如我哋仲即系架构3、4持续进修基金，有一大批嘅啲人口咧系可以做，譬如读开体育嗰啲学生，譬如有啲想譬如艺进啊，都系考好多呢啲急救啊请力嘅证书嘅，其实政府可以带头啦，例如特首都系 KPI 话要限，佢哋会唔会喺呢个方面去谂instead of 净系顾及救生员嘅 full time 啊，因为嗰班 full time 其实系我都好明白佢哋嘅苦况，即系有池开就开，冇池开就唔开，同埋我哋做开50-60个泳池，帮啲地产商啊，或者物业管理，其实我好坦白讲，我觉得佢系好似你考护士咁，你护士系有一个证书，你当然要考急救啦，又要考医护，又要考手术啊，好多唔同嘅证书。但系请力其实可能系只不过系一个 part of it 咯。咁如果你可以 pull out 嗰班人口，或者你从一个另外一个有架构嘅 pathway， 唔系净系讲话我加人工啊，因为其实你俾唔到，我都好同情佢哋。但系其实政府或者出边业界有冇自己检讨过嗰个？standard， 有啲我哋出边请嗰啲人，有啲话有心跳有呼吸就得噶啦，有个牌就得噶啦，唔系个个好似荷里活嗰啲 Baywatch 咁有6嚿腹肌真系救唔到人噶嘛？呢个系我纯粹俾到嘅意见咯，所以就 因为古生啊，如果你咁讲咧，就我就记翻起啦，即系我读大学嗰阵时候咧，咁我都做咗啲兼职教练嘅。即系咁有，我哋有啲又射箭啦，有啲就系远足啦，有啲系攀绳啦，咁样攀石啦，咁样。咁如果听咁讲，即系话如果我哋读紧大学嗰啲学生或者一啲大专咁样，佢又有呢个急救嘅，即系又有呢个救伤嘅，咁佢有阵时佢又未必一定要做全职嘅，即系变咗你咪一个同院校即系倾，就话我有一个pool 好多人嘅学生，咁啊。 我即係同佢合作，咁我每日咧我都會提供到幾多個有合資格嘅學生俾你，即係等於我當年就做一個教練咁樣。咁即係呢個 就 internship 咯，我哋成日都 organize plan， 我哋自己係 啦。咁變咗佢又唔係純粹係向錢，佢可能想有啲經驗咁樣。咁其實呢啲你有冇同政府或者一啲去商討呢個可能性呢？ 因為我哋都半個商家，坦白講，自己都有其他公司、體育公司咧，所以唔開名啦。我哋又坦白講，其實嗰個認受性咧，喺我覺得以前我哋就係叫殖民地政府嗰陣時就係叫 Royal Love Saving 啦，跟住就請力總會啦。以前有個皇家嗰兩個字 啊，冇錯。 咁其實都係一啲part time 啊、leisure hobby 嗰啲咁樣去做。其實你好坦白講，我考個牌真係唔難嘅。如果真係識游水嗰啲，咁當然啦，有一定上嘅程度咯。點樣將嗰樣嘢變做更加professionally？好多時我哋以前都同物業管理講，會唔會話物業管理嗰啲同事去考咗先啊？或者你個請人個門檻，呢個係其中嘅一 part。但好多時我就感覺到出面業界或者政府嗰啲就係放大，就覺得想呢個係要同救護嗰啲同酬啊，又話要乜嘢？但我又調翻轉咁諗，我同情嘅。咁我哋係咪去到嗰個 standard 先？例如有啲酒店嗰啲都唔想請一啲比較成熟，因為佢哋英文都唔識講。其實另外一班南亞裔就係識講英文嗰班咧，我哋都想開一啲唔同嘅industry practicum 俾佢哋咯，即係嗰啲叫工作嘅房啦咁樣咯，係咯。 好啊，多謝啊， 一班亂都做到，係 好多謝。古生嘅意見先咁啊，聽到即係泳池救生員嗰方面嘅情況咁啊。咁而家我哋接聽另一位聽眾嘅電話，阿莫女士。 啊，係兩位主持好。 係啦，你又想講一啲咩議題咧？ 因為我頭先都翻到嚟屋企，有聽你哋嘅節目到依家啦。咁其實咧，因為呢三年嘅疫症咧，我就寫低咗有四點，想喺度大家公開去討論一下嘅。 係關於咩？ 今日。話周圍嘅行業請唔到人啦，除咗疫症佢炒咗好多人之外啦，咁每個人都需要生計，咁我當然要揾一啲即係叫做快嘅工去有個入息啦。而而家今次我聽到你哋話呢一個嘅難請人嘅各行各業咧，其實有四點啦，我想即係啲僱主要聽一聽，同埋尤其是政府啊，因為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嚟講我哋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啊。首第一點係。勞工法例嗰度要大家盡快統一咗佢，唔好一年加一日，係大家都有十七日，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個個人去翻工咧，去揾工咧，一聽到勞工假話得十二天，仲要每日嘅時間長過你白領嘅，咁呢個遠四撈啦。咁如果你話時間長唔緊要，做開嘅明白嘅係明嘅，咁你可唔可以將呢個所謂嘅十二日同十七日咧，盡快統一咗佢，就唔好玩啲咩一年加一日，因為今日嚟講咧係燃眉之急，唔能夠慢慢等啊！ 除了假期方面呢， 第二个即我有四点的，第二个就是那个薪酬福利一定要提高。因为如果好像刚才你们几位学者或者嘉宾在电台讲呢，我听晒啦，其实根本就是说你如果人个人工不提高，那个每个月的假期啊同埋啲所谓的相关福利不提高呢，你就算讨论多一年半载呢都是得个讨论，永远请不到人的，即等于我去吃早餐咁样，成个场我们叫一个场啦。得兩個侍應，佢亦都同我講，俾人走咗好多次單，因為佢要拿住張單去埋去找數嘅，去俾錢嘅。咁人哋見你唔得閒咯，唉，佢唔得閒就走啦，咪就好多時啲單失咗咯，即係 好，阿莫女士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同埋嘅意見嘅。咁我哋聽到即係關於係勞工假期啊，同埋人工方面咧係需要考慮嘅。咁我哋再聽一位聽眾啊，李女士嘅電話，係啦，李女士， 李女士，係啊， 係你有咩議題想發表意見咧？ 我想講你話即係請唔到人啊，勞工短缺咗啲，我覺得我哋肯出嚟做啦、啊，咁樣啊，佢要求嘅就年青嘅，我哋嘅年紀六十幾歲，佢睇到你咁嘅年紀唔請。 咁其實李女士，你即係以六十幾歲，你覺得揾工方面你有咩困難啊？ 好困難。 點困難法咧？你想揾啲咩工啊？其實？ 我哋做开林苑嗰啲， 即系都系饮食业系咪啊？ 系啦。 咁但系其实饮食业即系都话短缺人手，咁其实你自己有冇谂啊？即系可以点样去搵工？即系其实透过咩方法去搵工咧？ 睇要出边嗰啲上网睇啊，又或者佢贴嗰啲广告出嚟啊，咁样。 咁其实你自己觉得饮食业其实你试过揾工其实唔请你，其实有咩原因啊？你自己觉得系 年纪大咯， 年纪大，好 系 咁啊，其实话即系诶，头先阿潘永祥都讲过，其实话啲即系雇主都考虑一啲即系中高龄 嘅 就业啦。咁所以其实可能女士可能嚟紧都会有机会嘅。咁啊，李女士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多谢你嘅电话先吓。 好。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香港电台在过去95年一路都陪伴住我们的成长。我祝愿港台在未来精益求精，为我们做更多感动人心的好节目。 公共广播95年，联系 香港。 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形。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畅谈 古今风云人物， 张伟国、罗永生、曾卓然、邱日， 详论人物生平，道破历史谬误，检视成败得失。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古今风云人物， 同你分析史料证据，还原历史真相。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潘永祥，咁啊，呢一节我哋就转个话题咯，吓。 好啊， 咁啊，讲一讲即系啱啱即系过去嗰个周末啦，嗰个七人榄球赛啊。咁啊，先睇下啲資料先啦。咁係2023咧，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咧就啱啱上個禮拜啊，咁就即係落幕啦。咁啊，一連三日嘅賽事咧就吸引咗咧75000人去入場啊。咁啊，其實即係嗰個即係入場嘅人次，亦都對於咧即係話蘭桂坊區啊、中區啊、銅鑼灣區嘅一啲食肆咧，特別係一啲即係酒吧咧嘅生意咧，就有啲幫助嚇。咁有啲即係。酒吧業界就話啊，佢哋嗰個生意咧就同上一屆嘅七攬相比咧就多咗一倍，因為即係其實舊年因為即係疫情關係啦，咁而家今年嗰個七攬就係即係我哋復常之後啊，即係遊客可以即係恢復嚟香港之後咧，即係嘅第一次啦，咁啊，所以佢哋嘅生意咧即係同比係即係上升咗，咁啊，酒吧生意你自己即係潘永祥有冇觀察？其實你覺得即係？即係呢啲咁樣嘅酒吧業嘅生意，即係喺呢啲咁嘅遊客即係我哋未知道有幾多遊客喺睇七攬咁，但係有呢啲咁嘅賽事，有啲咁嘅盛事，其實對於即係香港一啲即係飲食業啦，例如酒吧係咪真係一個好處咧？ 應該係嘅，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嗰個入場人數咧，同舊年比咧，舊年就65000啦，今年75000啦，咁已經多咗10%，即係純粹係講人數都已經多咗10%啦。咁當然啦，佢而家話嗰個即係蘭桂坊生意多咗一倍，咁我相信咧就唔係純粹因為嗰個欖球嘅嗰個入場人數啊，可能就因為好多本地人咧，或者去即係因為個疫情咧，即係而家復常翻啦，咁啊即係好多都覺得啊，即係個整體個心理都話，咦，不如可以出嚟，大家以前即係好少話出嚟飲下酒啊，或者即係食下嘢咁樣，咁不如而家咧放工都會出嚟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可能咧，就兩種嘅效應加埋啦，即係一來就嗰個入場人數多咗10%啦，二來即係本地本身嘅人咧，佢都想出嚟，咁即係趁下熱鬧啊咁樣，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即係個生意咧就多咗一倍，咁同埋喺週末裏邊咧都睇到多咗20%，咁即係呢20%咧，我相信咧即係好大程度咧，可能除咗啲人或者放工出嚟之外咧，可能就算你8、6日，佢覺得即係悶悶地啦，不如都出嚟。即係飲下酒啊，約埋啲朋友啊咁樣，咁我相信咧，即係依個原因都係同整體即係復常都有一個好大關聯嚇。 嗯，咁其實個氣氛啊，即係有城市有氣氛，咁可能大家消費嘅意欲都高咗一啲啦。 係。 咁但係其實酒吧業嘅一啲即係業界都話咧，其實又未必係個個區都受惠啊。頭先因為我哋講到咧，因為七攬嘅賽事即係喺即係港島區啦，咁所以可能係。中區啊，或者係銅鑼灣區嘅酒吧，可能就會比較受惠啲啦。咁喺九龍區， 咁即係啲睇七攬嘅人未必佢會睇完賽事就走過去九龍去飲嘢㗎。咁所以其實話呢啲都有一啲區域嘅即係分別啦。咁其實即係所以佢哋都即係話啊，其實未必一定係受惠嘅。咁所以而家即係諗，可能業界都係期望，咦嚟緊可能係其他嘅公共假期啊，或者可能係再係啲旅遊嘅旺季啊，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城市可以令到即係呢一啲即係其他地區嘅酒吧，即係多啲區域可以即係受惠到。系啦， 因为的确系嘅，即系地区性。咁当然喺湾仔啊或者尖沙咀，即系就算你冇榄球咧，一般嚟讲，如果你复常咧都会多啲。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纯粹因为榄球嘅效应咧，我相信都系港岛区嗰方面咧就大旺咗。咁同埋有啲人咧个心理好得意嘅，当你榄球里边大旺咗之后咧，本地人咧又可能咧又会去即系感受个气氛。因為人多咧，咁佢個氣氛好啲，佢又會多咗嘅，咁所以呢個效益咧就可能會增加咗啦。 好，咁啊，而家我哋又請嚟咧，梁立仁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咁啊同我哋傾下嘅，係啦，阿梁生， 梁立仁你好 ，Hello，Hello， 兩位主持你好， 係啦，咁啊，梁立仁其實話即係啱啱我哋見到即係七攬就即係嗰個期間啦，咁其實就對於中區啊或者銅鑼灣區嘅酒吧。即係或者部分食肆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效應咧，就幫到啲生意咧。咁其實嚟緊你點睇咧？即係個市道，你覺得啊，例如復活節個假期啊，同埋嚟緊可能我哋暑假一啲旅遊嘅旺季咧，而家復常翻啦，又通翻關咧。咁對於即係你哋業界，其實嗰個生意會有啲咩影響咧？ 其實自從聖誕節打後啦，過咗個節日氣氛啦，加上政府大部分嘅限制措施都放寬咗啦，咁其實。業界當時咧就期望，哇！終於放寬啦，應該可以多啲客人啦，或者咩咁，反而喺呢三個月裏面咧，嗰、那個跌幅其實幾犀利啊！即係喺我哋成個業界啊，或者可能聽到入某類嘅餐飲業啊，其實嗰個跌幅幾犀利，就遇到個問題就係可能係政府嘅措施放寬咗，亦都外遊嘅措施放寬咗。咁其實睇到好明顯就係我哋嗰個消費群裏面咧，大部分好多。都選擇係嚟港消費或者去咗旅行，咁再加上嗰年之後再通埋關啦，好多有需要啊或者好耐冇翻內地啊嘅人士都離開咗香港翻大陸啊，咁其實見到嗰個市道上個消費其實呢幾個月係真係差咗好多。 啊，梁達人啊，即係又幾得意喎，即係個狀況就嗱，我哋聽到咧就飲食業。餐飲嗰啲咧就一般即係都話要招聘人手啦，因為短缺啦。咁而即係頭先你所講個原因，即係話即係好多人外遊啊，因為有啲通咗關之後，好多人都翻去內地處理自己的業務啊咁樣。咁照計，即係大家個影響都係一樣嘅，即係好多人去咗外遊，減少咗人數喺香港咁樣。咁點解咁得意？即係喺嗰個餐飲一般嚟講，佢又話要短缺人手，但係你哋咧就個酒吧嗰方面又反而嗰個即係銷量啊，嗰客咧就反而。跌咗好多咧， 人手嗰方面咧，其實喺放寬咗之後咧，我哋遇到嘅問題其實都一樣嘅，因為即係你開得鋪啊，或者正常之後冇限制措施或者冇個時間限制啊，你都一定人手喺度，咁就疫情過後，其實即係招聘人手對我哋其實講都係一個問題，咁就另外你話點解會喺可能喺酒吧業裏面或者晚間消費娛樂裏面有個跌幅喺度咧？咁好大明顯就係即係我哋主力嗰個消費群組啦。咁就可能係肯定唔係小朋友啦，亦都唔係老人家啦，亦都餐飲業可能會好啲，因為佢哋即係一個必需品啊嘛，即係你每日都要食飯啊，咁你係咪每日都要去消費娛樂啊？咁其實最主要係我哋嗰個消費群啊，即係有經濟能力嗰消費群，梗係集中咗喺我哋而家外遊人士嗰個圈子裏面，其實嗰個幅度會大啲，所以我哋嗰個跌幅會好明顯見到咯。 係，咁即係話，因為咧，你哋即係一般嚟講都係咪即係中產或者上層都多啲？咁呢啲人咧，即係過往即係好少去旅行，咁突然間去咗旅行咧，變咗去做你嗰、那個即係顧客個數量就會即係相對大幅跌多啲咧。即係比如，因為一啲餐飲咧，通常都係一家大細啊，咁即係有老有幼啊咁樣。咁呢班人咧，即係係咪都會出嚟食飯啊咁樣？即係會唔會都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原因咧？ 呢、這個我諗相信係最主力嘅原因啦。蘇花可能聽翻啲餐飲業界嘅，即係你可能普遍啲嘅食肆啊，或者大路啲市民光顧嘅食肆，可能嗰個需求會大啲。反而一啲針對性可能高消費群啊，或者即係我哋即係成日而家好興嘅奧麥卡西啊，反而嗰啲個跌幅都幾高。咁就即係同我哋一樣有個原因啦，就可能真係最主要嗰、那個。有經濟能力嘅消費群好多都選擇咗外遊嗰個選擇，其實嗰個係個數量幾多，即係好似我哋問到已經有啲客人講話，我、哦、已經去咗五六次旅行翻嚟啦，係。 咁如果會唔會即係你有冇觀察到會唔會影響到咧？有啲可能會結業嘅添咧？ 我諗相信結業嘅情況又未去到咁嚴重，因為始終即係疫情捱咗咁三年咁即係艱苦嘅日子都已經捱過咗啦。咁就而家係冇一個限制措施，咁可能就真係需要業界裡面自己再諗好多唔同嘅方法，點樣去喺唔夠客人量嘅之餘，去點樣去吸納到多啲即係生意，去令到佢營運可以正常。 咁啊，梁立文，咁我哋先喺度咧停一停先，咁我哋可能咧聽完新聞翻嚟之後咧，再同你傾一傾咧，即係關於即係話啊酒吧業界咁喺嚟緊嗰個即係市道啊，會有啲乜嘢嘅變化嘅，咁就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啊，咁另外咧就聽眾可以對於無論係飲食啊、零售啊，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打嚟我哋嘅熱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首个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学生内地考察团今早乘高铁出发，前往广州和深圳考察，明日傍晚返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为率团的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同参与师生送行。陳國基勉勵同學在考察中了解國情和國家最新發展，從而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並思考如何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成為香港和國家的貢獻者和建設者。大約250名師生參與考察，他們首先到訪廣州市執信中學出席考察團啟動儀式。蔡若莲支持时表示，超过20个不同主题的考察团将会陆续出发，预计8月底前有超过40,000名学生参与，期望同学珍惜考察机会，除了认真学习，亦提醒他们是香港的形象大事，应该时刻展示香港高中学生的质素。政府統計處出版2022年按区议会分区划分的人口及住户统计数字报告书，全港住户去年每月入息中位数是28,300元，当中以中西区的所有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占最高，达到42,300元，最低是观塘区的22,100元。各区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6岁，18区之中以黄大仙区的人口最年长，年龄中位数50，最年轻是离岛区，中位数42岁。另外，全港去年陆上非住户人口数目有7,259,700人，当中人口最多的是沙田区，有684,300人，其次是观塘区，有663,600人，之后是元朗区，有652,500人。一名男子懷疑因為妒忌女朋友的兩隻狗多次虐待他們，他早前承認一項殘酷對待動物罪，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監3星期。裁判官表示，被告長時間犯案，行為違背當時女友對他的信任，更使用武器襲擊犬隻，罪行和案情嚴重，判監是唯一選擇。30岁被告任职劳工处劳工督察，被控2022年7月至8月在鸭梨洲大街某单位残酷对待一只金毛寻回犬和一只混种犬，引致他们受到不必要的痛楚。 俄罗斯当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参与圣彼得堡咖啡店爆炸案，导致亲俄军事博主塔塔尔斯基丧生。被捕的26岁女子特列波娃较早时被列入内政部通缉名单，联邦侦查委员会后来证实她被拘留。据报她曾经在反战抗议活动中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傍晚，俄罗斯传媒报道，在爆炸发生前无几耐，塔塔尔斯基在咖啡店举行支持者见面会，期间收到一座小雕像，里面可能藏有爆炸装置。联邦侦查委员会将事件列为谋杀案，并展开调查。塔塔尔斯基经常在社交媒体发布关于俄乌战事的言论，拥有几十万支持者。俄罗斯外交部对塔塔尔斯基丧生表示哀悼。本港地区今晚同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日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而家由大榄一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意外仍然影响到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海学院车多，龙尾大榄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一入口比较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都有一阵车。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石，维护国家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你我共同努力。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们大家一起参与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想知多啲，立即上 nsed.gov.hk。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嘅时间啊！咁啊，听众咧，如果对于近期啊消费市道啊，飲食業啊、零售業啊方面有啲咩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咧，我哋嘅熱線1872311嚇。咁啊，潘永祥，頭先我哋即係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阿梁立仁咧，即係香港持牌酒吧會啊會所聯會嘅創會會長傾緊咧，即係酒吧業喺一啲盛事之下嗰個消費市道嘅問題啦。咁我可以繼續翻嚟同阿梁立仁繼續傾下啦，梁立仁。 Hello， 主持好。 系啦，咁其实咧，头先我哋有倾到啦，其实话即系嗱，而家即系我哋睇紧嚟紧嗰个复活节假期啊，同埋再远啲，可能系跟住又有消费券啊，又有一啲即系暑假嘅即系旅游嘅旺季。咁其实对于酒吧业界嗰个生意，会唔会真系有一个真系提振嘅作用咧？ 你话讲真，头先讲紧嗰个话题就系、是，即系好多香港嘅市民都外游啦，即系报复式嘅外游都几夸张吓。咁呢几个月录到嘅跌幅啦，咁就嚟紧嘅复活节叫做一个长假期咧，其实都几担心下嘅，因为长假期你反而会可能请多两日假，你飞去欧洲都仲可以啊，系啦，咁就唔敢有太大期望咯。咁如果成个业界嘅我哋展望即係最大希望，即係可能真係可能預計到要真係要到年中啊六月到啊，先至可能有個開始見到個平均增長喺度咯。希望 其實如果酒吧個客源嚟講咧，其實城市就有機會有遊客啦。咁其實本地客方面點咧？其實即係以你嘅觀察啦，其實酒吧業界其實喺我哋即係香港開始復常啦、通關之後，其實本地客嗰個情況係咪就幫襯會唔會多翻啲，定係點樣咧？ 啱啱开始放返嗰个时候呢都有啲报复式嘅。即係喂好耐冇去过酒吧，或者可以去得夜啲啊，或者唔使戴口罩啊。咁开头会有少少嘅少少冲击。反而一静咗少少落嚟呢，我哋睇返或者再倾返，就係个问题就係呢几年嘅疫情其实个业界几大影响，就係、是、香港市民嗰个消费模式啊。即係整体嗰个消费模式啊。好多唔同嘅场所出现咗啦，或者好多私人嘅聚会啊。或者是好多市民去慣咗你食完飯，已經係可能喺餐廳裏面已經飲埋酒，即係呢幾年裏面好多呢個配套咁樣發生咗，咁變相咗就係好少疫情之前咯，我食完飯嘅再約即係啲朋友再出去飲酒，即係我哋講轉場啊，我去酒吧再延續，咁其實呢個情況其實係好明顯有個好大嘅改變，同埋市民即係你習慣咗。呢幾年嘅可能有咩慶祝活動啊，可能約埋成班朋友啊，自己 gathering 啊，喺自己地方啊，或者自己屋企啊，咁呢啲情況其實疫情嘅令到成個消費模式或者生活模式嘅改變，都令我哋成個業界嗰個影響係幾大，要慢慢去恢復翻疫情之前，即係市民落酒吧或者出去再夜晚再消遣嗰個市道，其實我咁相信都要嘥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回復翻。 啊，頭先啊梁立仁啊，你頭先講話即係好多呢啲消費組群咧，都即係報復式去外遊啦。咁就尤其是復活節，可能仲更加慘添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哋估計咧，即係嗱呢啲咁嘅報復式，即係唔會永遠落去噶。咁就你哋有冇估計，比如話呢啲咁嘅外遊啊，會唔會去到邊度就俾我哋即係而家內地即係本地嘅消費即係增加咗啊？大家出嚟即係復常噶，會抵消翻會止跌回升咧？ 唔敢有太大嘅期望咧，即係你話止跌回升嘅情況就。因為睇到好附近周邊嘅地區啦，其實嗰個宣傳啊，或者吸引唔同國家，即係好似香港人或者你翻內地，即係嚟緊，好似我哋最近嘅深圳，咁啊，佢哋嗰個好多時有啲宣傳活動啊，或者係喺唔同嘅平台裏面咧，好多都俾一啲香港人嘅優惠啊，上去消費啊，咁其實要睇政府本身對香港可能夜晚嘅市道嗰個 support 有幾多，先至可以真正幫到我哋。 其實梁立文啊，咁其實香港政府我哋本身嚟緊都有利好香港嘅即係一系列嘅宣傳活動啦。咁你覺得呢方面要點樣做先可以幫到你哋業界咧？即係如果係酒吧嘅 我哋一路都可能係有啲計劃啊，或者同當局啊去睇有咩合作啊，可以去推動一啲比較。大型嘅活動啊，或者一啲晚間嘅消費啊，或者即係可能夜晚我哋酒吧通常都飲酒咯，可能喺呢方面嘅活動去做多啲，咁令到市民留港消費嗰個意欲會高啲，同埋嗰個專注度會高啲咯。 啊，梁立仁啊，我見到有啲外國咧，佢哋搞好多即係活動嘅比賽啊，或者啤酒節啊，或者啤酒比賽啊，或者其他一啲類似嘅活動咁啊，刺激啲人。咁你業界有冇即係諗下即係搞一啲類似嘅活動嘅咧？ 我哋本身業界或者 整個業界，你話其實好多呢啲活動喺疫情之後咧，就基本上停曬。你話政府都有嘅，即係可能吸引到外地市民啊。之前有旅發局去同我哋唔同嘅酒吧合作，去一啲 package 嘅形式啊，可能你買咗 package 可以去唔同嘅酒吧去試唔同嘅飲品啊，都會有。不過可以，如果可以將個力度再加大嘅話，相信對成個行業嗰個復甦會好好多。 係。好咁啊，梁立文啊嘛，我哋倾到呢一度啊嘛，多谢你。咁啊，梁立文咧就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嘅。咁啊，呢度我哋再提一提听众啦。咁如果你哋对于即系酒吧业啊、饮食业啊、零售业有啲咩议题，或包括我哋今日有提过嘅救生员嘅一个人手嘅问题咧，都欢迎你哋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嘅吓。咁啊，潘永祥其实即系睇到，其实业界其实即系都即系酒吧业界都听下，即系佢嘅口气都唔系咁乐观，或者对于个假期反而可能因为香港人外游。令到個消費未必係即係本地消費未必咁暢旺，對於佢哋即係做呢啲即係酒吧業。 因為之前我哋都聽過啲業界咧，就餐飲咁樣就話，或者喺零售咁樣就話啊，即係報復式外遊，咁咧就即係都會影響我哋嗰個消費咁樣。咁初時聽咧就都係一段短時間咁樣，但係似乎喺個酒吧業裏邊咧就都係維持幾耐，即係都幾個月，佢都仲話持續咁樣嗰個生意係向下調整咁樣。 嗯，咁其實話講開即係酒吧業啦，即係遊客可以係一個生意即係嘅來源啦。咁另外本地客又係一個來源啦。咁啊，其實講開即係遊客消費或者本地人消費都會有零售業啦。我哋又今日都有提到。咁我哋先咧就請嚟邱安怡，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嘅主席咧，同我哋傾下即係零售業方面嗰個問題啦。咁啊，係謝太，你好， 你好， 係啦，多謝你。系啦，咁啊，我哋想同你倾一倾咧，即系嗰个即系零售业嗰个即系数字嘅问题啦。因为我哋睇到即系其实话，即系今年首两个月咧，我哋见到即系一个零售业嘅总销货额咧，即系嗰个临时估计嘅数值咧，系有一个即系上升嘅。咁啊，其实即系你点睇嚟紧即系香港零售业咧？因为香港开始复常啦，通翻关啦，咁呢方面其实游客又个数字又上升紧啦。咁你点样去睇而家即系零售业嘅市道咧？香港嗰个发展？ 其实咧，啱啱公布呢个二月份嘅数据咧，虽然个对比同即系我哋对比上年嘅二月份系有所上升，而且似乎个升幅都好显著添，31.3%。咁但系咧，大家都唔好忘记咧，其实上年嗰个二月份咧系我哋第五波疫情开始即系最几差嘅时候嚟嘅。咁啊，三月份嗰個基數更加低添啦。咁但係二月份個基數咧都已經係好低。咁所以咧，有呢個31.3% 嘅升幅咧，並唔代表話我哋嗰啲業界話復甦得好強勁。咁而且咧，去到我哋睇翻今年嘅一月份咧，其實嗰個嘅數值咧係362億嘅。咁而我哋去到二月份咧，其實係331億。咁即係話呢，其實我哋二月份嗰個數呢係比起一月份嘅數呢仲要下跌咗嘅。咁都正常嘅，因為呢其實我哋今年嗰個新年呢係一月份啦。咁一月份有新年嘅效應呢，佢係會比較高一啲。咁而去返二月份過咗新年啦，咁嗰個回落呢，咁其實都係正常嘅。咁但係呢，我想咁樣去 point out 俾大家知道呢，其實即係話，其實我哋並唔係話真係突然間二月份個生意升咗好犀利囉。而是只不過咧係順住個 trend 過完農曆新年之後咧，又有回落嘅時候，咁所以即係話咧，而家依個升幅嗰個嘅顯著度咧，其實純粹係因為嗰個上年低基數嗰個大引致。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我哋依段時間咧，其實都好因應翻上年嗰個基數。上年基數高嘅時候咧，咁自然嗰、那個個嗰、那個嘅升幅咧，又會係少窄。即係會窄翻好多，咁但係上年基數低嘅時候咧，那個升幅突然間又會彈得好犀利。咁而大家即係因為三月份嗰個基數係比二月份更加差嘅，即係上年嘅時候，咁所以咧嚟緊三月份咧，相信咧嗰個升幅咧都係嗰個百分比咧都係會幾顯著嘅，相信都係。咁所以咧因為嗰個低基數嘅原因影響到嗰個升幅啦。 咁以至咧，其實我哋都睇得到咧，今年嗰個二月份嗰個情況咧，其實都同樣地咧，都係分翻開兩邊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從我哋嗰個旅遊相關嘅一啲嘅類別嗰個嘅情況，另外一個就係純做本地市場嘅情況。咁嗱，旅遊相關嗰方面嘅情況，當然啦，因為而家我哋因應通關啦，咁之後咧，咁其實陸續咧，其實一路咧都係步向好個方向嘅。咁但係咧，又唔好以為咧嗰個好嘅方向嗰個速度咧會好得好快，其實咧都係一步一步都比較緩慢咁樣去到升翻啦。咁而咧，但係咧本地市場嗰方面咧，就見得到咧都依然都係非常之疲弱。咁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啦，都係因為咧其實由通關之後咧。零加零啦，嗰個嘅安排啦，咁一方面好多市民又會翻去國內啦，因為通關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會出去外邊嘅一啲嘅國家去到旅遊，咁所以因為依個因素影響到咧，其實我哋本地市場咧，由即係通關咗之後咧，就真係唔係話真係嗰個嘅生意情況唔係真係咁理想，其實都相對係仲係處於一個比較疲弱嘅情況咯。 咁依家咧，我哋就係討論緊咧香港零售市道咧嗰個問題嘅。咁啊，歡迎聽眾咧如果對於零售市道嘅問題有意見咧，可以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嘅。咁阿謝太，其實咧頭先你提到咧，即係話。個零售市道即係都未必係咁樂觀住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即係分類嘅即係零售業咧，即係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某一啲嘅即係嗰個零售業係會係類別係會即係個生意會好啲咧？ 嗱，當然啦，頭先我都提過就係、是、如果同旅遊相關嘅行業，咁佢哋咧自然咧係會比之前一定係會一路提升緊。咁但係咧，大家都唔好忘記啦。其實上年嘅時候咧，就係話即過去疫情嗰兩年咧，其實兩三年咧，其實咧就係依啲行業咧就正正就係最差最差嗰個時間。咁所以咧，其實過去嗰個基數咧就真係超低。咁以至咧，而家嗰個即係一路嗰、那個因為通翻關啦，咁越嚟越多遊客到香港啦，咁自然佢哋係會一路向上上升翻一啲。咁但係咧，依、這個仲係需要時間咯。咁所以都唔可以講都係話即係。特別好，不過只不過只可以講就係佢比以前最差嘅時間的確係好咗咯。咁而你話個別一啲嘅因素啦，個別一啲行業啦，譬如話升幅最強勁嘅都係酒類飲品啦，同埋煙草依類啦。咁其實佢升咗兩倍嘅升幅。咁呢個咧就當然我諗大家都明白，即係過去限聚令啊各方面啊，其實都好影響呢個行業，咁以致佢基礎真係好低好低。咁譬如話再其次珠寶首飾嗰方面啦，鐘錶同埋名貴禮品啦，咁見到嗰個升幅咧都有一倍幾嘅。咁但係again即係一來上年個基礎真係太低啦，咁呢個係好主要原因啦。咁而二來咧，咁可能喺珠寶金飾個行業裏面咧，喺疫情過後咧，其實對金嗰個需求咧都係有即係一路都係見得到有個需求喺度嘅。咁一來分價市場可能因為越嚟越多分價會發生翻啦，咁所以咧就又幫助到我哋即係喺金嗰方面嗰個需求啦。咁而二來咧就係、是、我諗係而家嗰個市況都比較動盪，以至咧大家咧都係覺得喺金嗰方面嘅投資咧都係會比較係安全，咁所以咧都係有呢啲個別行業佢自己一個別有啲嘅因素，以至係可能佢嗰、那個除咗因為低基數效應之外咧，再加上佢行業自己本身咧都係有少少嘅一啲嘅大動力咯。 啊，謝太，我想問咧，嗱，而家聽你咁講，即係珠寶啊、首飾啊、鐘錶啊呢啲咧，即係就會嗰個銷量又會多咗啦。咁就你有冇睇到，即係譬如話呢啲咁嘅零售業一啲，如果想話係咪多唔多有啲係擴充營業啊，或者店鋪啊，即係會唔會因為嗰個租金又突然間升而令到影響佢哋，即係嗰個擴充嗰個零售，關於高檔呢啲珠寶、首飾啊、鐘錶啊，會有影響定點咧？ 其實咧，而家嗰個我諗大家經過咗疫情之後咧，其實真係七老八傷得好緊要。咁而家咧，我見得到咧，其實大家仲係好謹慎嘅， 即係對開鋪啦、租金啦各方面啦，咁其實真係未係話真係見到有邊個國品牌係真係特別誇張喺度大肆去到開翻店鋪擴充翻啊咁樣。咁呢個係我諗大家都仲係好謹慎，即係好審慎咁去檢視翻嚟緊嗰個復甦嗰個步伐。其實大家都唔係太過睇好嗰個步伐會話真係好快，咁只係見到就係一步一步要睇要觀察啦，繼續。咁而咧，另外方面咧，就喺個人手嗰方面咧，其實都好限制咗我哋想發展翻嗰個嘅步伐嘅。因為咧，即係而家我哋人手嗰、那個喺個零售行業咧，其實我哋嘅短缺嘅情況咧都係好嚴峻啦。咁我哋都好多會員咧都係反映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因為人手嗰方面嘅影響咧，以至即係而家已經有即係。而家手頭上有嘅同事咧，其實佢哋都已經要做多啲鐘數去到冚翻短缺人手嗰個情況，咁其實已經係好辛苦啊！大家都公司又辛苦，同事又辛苦，咁啊再加上咧有啲就直情係講到係話我哋嗰個嘅營業時間咧都要縮短一啲啦，因為咧我哋唔夠人手，甚至咧有啲咧都反映咧要閂一閂鋪，咁其實咧都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喺度，再加上咧。哇！如果你話想再發展翻嗰個規模嘅話，依、這個更加困難。即係好，亦都有零售商表達咧，就係、是、因為欠缺人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想開翻一啲鋪咧，其實都開唔到，都唔可以去發展翻。咁所以依個亦係好困擾我哋嘅一個原因咯。 咁啊，謝太其實話人手嗰個問題咧，即係零售業方面咧，你理會員咁樣計，咁其實有啲咩方法去即係補充嗰個短缺嘅人手問題咧？即係你理會員有冇一啲想法咁樣？或者一啲做法， 當然啦，即係我哋希望咧，就係即係政府可以幫我哋去到解決呢個問題嘅。咁邊一個方法最有效，或者政府可以有啲咩方法咧？咁我哋都真係好希望政府能夠係講俾我哋聽啦。咁但係而家俾我哋實質見得到嘅咧，就係輸入外勞嗰方面。咁都唔好話講輸入外勞啊，我哋講話不如可唔可以真係將大灣區嗰個人員流動性可以加強，以至咧就因為大灣區我諗都唔少即係國內嘅一啲嘅同胞，佢哋都可以講廣東話嘅，甚至喺大灣區，即係尤其是喺大灣區嗰個 region。咁所以即係廣東話好，或者有啲係普通話好，咁其實咧同我哋都係即係好可以係幫到我哋嗰個嘅業界去到即係舒緩翻呢段人手短缺嘅時候啦。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最適當最好嘅方法？咁呢個就交翻俾政府去到決定。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得到而家政府似乎都係有意向去到即係擴闊咗嗰個嘅輸入外勞嗰方面嗰個嘅涵蓋嘅業界。咁可唔可以都考慮埋我哋零售行業？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係真係重視同埋考慮嘅事項咯。 咁啊，其他其實輸入勞工都需要啲時間噶嘛。咁但係而家照你所講啊，零售業界其實佢哋都即係嗌緊救命，唔夠人咁樣，即係對於擴充佢嘅業務都有個即係困難嘅時間。咁短時間點樣去留人才咧，挽留人才？即係例如話喺即係工資待遇方面，其實零售業界嘅你哋嘅會員其實啲咩做緊係挽留人才嘅咧？ 喺個人工嗰方面一定有啦，其實我哋個過去嗰段時間咧，人工都升咗唔少啊，真係就係正正係因為人手短缺，而大家都要真係好出力去到挽留翻即係啲員工啦，咁所以咧喺個我哋嗰個嘅成本嗰方面，特別係人員成本嗰方面咧，其實都係升咗好多嘅，咁依個亦都係一個最快最有效可以。係retain 到我哋嘅同事嘅一個嘅做法，咁但係咧就另外一方面帶嚟俾我哋業界就一個好困苦嘅情況，因為咧始終嗰個嘅生意咧係真係未係即係開始翻翻嚟，但係咧同以前嗰個狀態仲差好遠，但係咧我哋已經係要。即係提高我哋嘅成本，去到挽留我哋嘅同事，再加上咧，而家嗰個業主嗰方面咧，其實已經係不斷喺度話要求我哋加租，咁但係我當然啦，我哋喺度出力去到抗拒緊呢個情況，因為事實上我哋嘅生意真係未翻嚟，真係唔可以承受得到增加嘅租金，咁但係喺租金有呢個加租嘅壓力，同埋加上又要保留挽留我哋嘅人手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嗰個嘅成本嗰個上漲嗰個情況咧，的確係真係同我哋嘅生意嘅情況咧係好影響嘅。 咁啊，謝太，其實嚟緊咧第一期消費券啊，幫唔幫到 你哋业界咧？ 第一期嘅意思系 即系嚟紧四月啦，四月就系啦，嚟紧嗰一期消费券啦。咁其实会唔会帮到咧？ 系嗱，实际情况我哋未知啦。咁但系咧，我哋预估咧，其实当然啦，即系任何方法去到刺激到嗰个嘅消费意欲咧，其实我哋绝对系欢迎。咁而我哋系非常之欢迎今次即系财政司系即系再一次去到幫助我哋業界去派發消費券，咁但係咧另外方面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經過過去嘅經驗咧，其實消費券咧係嗰個力度咧，一開始嗰陣時係有嘅，但係其實佢回落嗰個速度亦都好快，咁所以咧你話係咪真係會幫助性好大好大？依、這個我哋當然即係有待觀察，同埋我哋亦都唔會話真係太大期望。但係咧，任何措施去到刺激嗰個嘅消費意欲咧，我哋都係歡迎，同埋都相信咧有某程度上嘅幫助嘅。 啊，謝太，因為嗱，以往嘅消費券咧都係俾一啲永久性居民啦。咁而家今次就好似話即係嗱，嚟港居住，甚至乎可能升學嘅。都有呢個消費券，不過咧就係減半啦，即係永久居民就係5000，如果純粹係嚟港居住或者升學咧，只係得一半2500咁樣。咁依個尤其是學生升學都嗰啲都有2500咁樣。咁你覺得依樣咧會唔會都幫到零售業一個幾大嘅忙咧？ 當然啦，即係消費個方面啦，咁唔同年齡層嗰個消費力都會唔同，咁同埋嗰個情況都會，即係消費群佢消費邊一方面啊，咁亦都會有啲唔同。咁我相信咧，即係始終咧依個消費券依個嘅計劃咧，咁都係惠及市民啦，亦都幫助我哋零售業界啦。咁我相信政府都係有即係喺兩方面都係有一個嘅平衡喺度。咁而即係如果你話喺依一類嘅即係小朋友或者係學生依一類咁樣嘅即係攞到消費券嘅，咁我相信即係都會有少少幫助嘅，即係唔多唔少。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諗消費券嗰個使用嘅方法其實唔單止係零售啦。咁所以依個真係要再有待觀察咯。 好，謝太，咁多謝你嘅電話。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謝邱安怡咧就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嘅。咁啊，其實阿潘永祥，咁其實今日聽到大家都覺得，即係業界嚟講，即係無論零售業啊、飲食業，即係有啲覺得即係。雖然有少少即係頭一個兩個月有啲起色喺今年，但係都係有啲審慎啊，對於前景啊。 係啊，因為好多有時話，原來咁多遊客出咗去咧，影響咁大喎。 係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